提嘅办法。加方近期提出关于证书签发同传递嘅整改行动计划，中方评估之后认为计划基本符合保证安全嘅要求，同意恢复接受加拿大政府主管部门签发嘅舒华肉类产品卫生证书。港商又话，中方希望加方切实履行食物安全嘅监管责任，确保舒华肉类产品嘅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四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的东北偏北，大约4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日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8点，升5点，成交金额72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0点，跌7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股334蚊，升1蚊；盈富基金27.85元，冇起跌；美团点评96.6元，跌5.5元；建设银行6.45元，跌5仙；中国平安94蚊，升1毫；友邦保险82.8元，升4毫。中人寿21.4元升2.5元，工商银行5.8元跌1仙，中移动64.1元跌4.5元，港交所251.2元升1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元，英镑10.092元，瑞士法郎7.888元，澳元5.406元，加元5.954元，新西兰元4.999元，欧元8.684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184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71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89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6美元，卖出148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反方向去大围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系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受地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是实施紧隔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排到海丰园。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挤塞，龙尾排到瑞士花园。另外，乐活道去莲道方向都比较多车，龙尾系排到乐景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景园。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尼道挤塞，龙尾排到基堤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多车，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咁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5:44，而听朝日出时间是朝头早6:3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高君彦，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钱家有道网页， 或者打警方防骗意义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每日有超过2000名的病人正等候器官移植来延续生命，最重要的是有你愿意去支持。 除了 sign up 上 codr.gov.hk 登记之外，更加重要的是 speak out， 将自己的意愿告诉家人， 还要 spread out， 鼓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支持， 那就真正展现器官捐赠 3S 精神。 延续大爱，只因有你。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火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咁我第一个钟头咧，会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个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咧，今日早上咧就系遇袭嘅事件嘅。咁件事咧，可能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睇过呢个新闻嘅片咧，同埋呢一啲嘅片段咧，就系、是、事发咧就系、是、今日嘅朝早八点钟啦。咁咧就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咧就喺屯门码头嘅轻铁站对开咧就摆街站啦。咁咧就遇到一个市民咧就埋嚟同佢倾偈咁样嘅。咁后来就受到呢个刀嘅袭击受伤啦，咁警方咧就接报到赶到现场啦，咁咧就当时何君尧咧就同埋佢助理都受伤，咁但系咧仍然清醒啦。咁啊，涉案嘅伤人嘅男子亦都有受伤嘅。咁结果警方咧而家话咧就展开调查嘅。咁咧就暂时将佢列为呢个伤人案处理嘅。咁啊，大家如果睇过嗰个片段嘅话咧，都留意到咧。咁啊，当时嗰啲男子咧就戴住顶帽，咁咧就话向阿何君尧咧就献花咁样，就当时咧气氛就好似好融洽嘅。咁佢仲话咧就打开个袋话想攞个相机同佢影下相咁样。咁跟住咧就原来就系攞咗一把刀咧，就系吉向阿何君尧嘅。咁件事咧，其实都令我谂起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个历史嗰、那个惊愕刺秦王咁样嘅片段，好似系啊，即系突然之间讲下咧，出现咗咁嘅动作。咁啊，当时咧呢个男子咧就喺个斜咩袋里面攞咗把刀啦。咁啊，当时何君尧嘅反应都好快嘅。咁啊，佢当时咧就自己即系佢后来都展示咧，佢系受咗伤啦。咁啊，佢侧边嘅助理同埋佢自己咧，就当时就制服咗嗰、那个即系袭击佢人啦。咁啊，跟住咧就系警方咧就嚟到，咁咧就而家咧件事咧就展开紧调查噶啦。咁啊，整个过程都其实影咗出嚟好清楚，咁相信好多人都睇过呢个片段啦。咁啊，呢件事咧其实都触发咗咧就系一个相当即系好切身啊，即系好迫切嘅一个问题嘅讨论咧，就系大家知道咧就系呢个区议会嘅选举咧就喺11月24号咧就正式系会投票啦。咁啊喺呢个今年嘅呢个区选之前咧，就可以话咧系发生咗相当多嘅暴力破坏嘅事件嘅。咁呢事件咧都同即系六月开始咧，因为反修例而触发嘅好多暴力冲突咧都有啲关系嘅。咁啊事件里边咧就包括咗点样咧，就系包括咗好多嘅区选嘅候选人咧曾经都出现过受过遇袭啦。咁亦都有一啲区议员嘅办事处咧系被破坏啊，甚至系被纵火系烧咗嘅。咁同埋当然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宣传品被破坏啊，或者系好多摆街 站嘅時候，一啲宣傳品受到一啲干擾，甚至損毀等等啊。咁一連串嘅事件咧，就令到咧就有啲聲音就話咧，到底今次嘅區選咧係咪能夠喺一個公平同埋係甚至安全嘅環境之下咧，係去進行嘅咧？咁如果係真係有問題嘅話咧，咁今次嘅區選係咪可以應該要如期舉行，或者係咪需要做一啲另外嘅安排咧？咁喺今日嘅立法會裏邊咧，就建制派議員廖長江咧就曾經動議過咧，希望休會咧係討論今次呢、這個關於區選嘅啲問題嘅。咁咧就要求咧就係當時廖長江咧就話根據議事規則咧就動議一個休會待續嘅辯論，就係、是、要求咧討論政府咧點樣確保區議會嘅候選人同埋競選團隊嘅人身安全，就以確保咧係選舉公平、公開及公正嘅一啲即時應對措施嘅。咁但係咧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咧就不批准呢個進行休會辯論啦。咁啊，大件事到底會點進行，同埋咧就到底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區選嘅咧？咁我哋一陣間稍後翻嚟咧，會同大家咧就再詳細啲傾下同埋分析嘅。咁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先。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1月6号朝早8:30，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被一个男子用刀刺伤左胸，警方当场拘捕涉案男子。何君尧之后被送往屯门医院。 多谢关心，冇事冇事，皮外伤，好在有个 rib cage 嗰啲骨头顶住，造成了两个 cm 伤口。 建制派议员严厉谴责事件。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 他在个选举活动期间是受到袭击咧，是不能接受的。无论大家对他的政见是同意，是或者不同意都好，都是不应该诉诸暴力。 民主派对何君尧作出问候，又期望警方积极跟进案件。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由大概七月尾开始咧，我哋见到咧，其实系有唔同嘅政治人物咧，都系曾经受到袭击嘅。咁我哋好希望咧，警方咧系可以作出积极嘅跟进，希望可以一视同仁，希望咧可以尽快破案。 何君尧系今届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嘅候选人，同区对手仲包括蒋正文同埋卢俊宇。11:00，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有关出年三月换特首的传闻，他说整个管治团队会全力支持特首。 在现在香港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是一心一意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做好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民生各方面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努力，是心无旁骛的。 11:30，香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早前发声明，谴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住721元朗事件的言论。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做法是否违反公务员守则。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 有关个别的个案呢，我是不会评论。公务员是有既定的守则、既定的程序去处理公务员的纪律的事。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立法會議員何君尧咧，今日朝早咧就喺屯門咧就擺呢個街站做宣傳嘅時候咧就受到襲擊嘅。咁件事裏邊咧就觸發起其中一個討論咧，到底今次嘅區議會選舉裏邊咧，一連串一啲嘅暴力破壞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到底區選係咪能夠保持到一個係公平啦，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咧，係俾市民進行投票嘅咧咁。咁呢次嘅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咁民建聯咧亦都有好多嘅區議員咧，就下午咧就約見。见咗处理特首张建宗咧，就同埋保安局啦，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代表咧，就倾咧关于呢个相关嘅问题。咁佢哋都向呢个处理行政长官咧，就系反映咗咧，佢哋都有啲区议员嘅办事处啊、街站等等咧受到破坏嘅。咁啊，到底件事咧就点样发展落去咧？或者大家对呢个话题咧就有咩意见咧？系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讲下你嘅意见或者分享我哋嘅睇法嘅。咁件事里边咧，到底？ 大家會點睇咧？或者係個後續啊？到底政府應該會點樣處理咧？同埋會唔會真係影響到今次嘅區選嘅一個選情咧？同埋咧，到底區選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咧係和平嘅環境咧？咁依一個咧，對香港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以往我哋嘅選舉咧，通常都係一個好和平啊、好平靜嘅氣氛裏邊咧係進行嘅。咁啊～今次裏面出現咗咁多事件之後咧，大家都開始咧就會有啲擔心嘅。咁我哋不如咧，我哋而家就接通咗咧，就今日同我哋同我哋傾一傾咧，就係民建聯嘅北區區議員啊姚明咧，就係佢今日咧都有參加過咧，就係見呢個處理特首張建宗嘅。咁佢我哋都不妨聽一聽佢到底今日見完政府官員之後咧，就得到嘅信息係咩咧？咁姚明咧就係北區華都選區嘅候選人嘅。咁同區候選人咧仲有張俊偉嘅。咁啊，先同佢倾一倾先。姚明， 系 ，hello， 你好，现场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想倾开咧，就系民建联啦，你同埋其他好几位嘅区议员嘅代表啦，咁啊都见咗处理特首张建宗啊，咁同埋啲政府官员嘅。咁啊，你得到个佢哋嘅答复或者佢嘅信息咧，系啲咩嘢咧？主要 最主要其实我自己咧个原办事处咧，就其实执翻四次都俾人破坏啦，有一次俾人闯入啦。咁啊，最近一次啊，11月2日就俾人哋縱火啦。因為其實我辦事處嘅位置咧，後面就係油站嚟嘅，就係大約10米到嘅距離。咁啊，隔離就係一座公屋嘅民居，都係大約10多米嘅距離。所以其實咧，呢件事令到其實唔單止係我自己工作受到影響啦。咁當區嘅居民其實萬一真係有咩火舌彈咗過去油站，其實對佢哋嘅生命安全嘅威脅咧，應該受到重大嘅影響嘅。其實，咁所以今日咧就我都特登走咗出嚟去政府總部，咁啊，會見阿張建宗同佢講嘅。喂，其實呢啲情況應該要真係要採取多啲辦法啊，嚟緊會營造一個更加公平公正嘅環境，去到俾我哋區議會選舉能夠可以好安全咁進行咯。 係啊，姚明啊，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個辦事處都受過破壞啊？咁啊，當時嘅係邊段時間啊？即係發生嘅時候？ 大約凌晨2:25。 啊，邊一日啊 ？sorry， 即係你係幾多 天？11月2日。 11月2日，即係最近嘅事啫。係 凌晨嘅事啊。凌晨時間，係啊，係啊。咁啊，其實就火光紅嘅，好彩嘅。油站職員咧就見到啦，咁啊亦都好緊張。咁啊，有啲街坊就好熱心，就報警。咁啊，即刻有人嚟，好彩5分鐘之後消防員嚟就救熄咗火啦。咁就變咗，其實都係當時嘅真係就好驚慌嘅，因為都好多消防車嚟咗，因為知道係油站隔離。 系咁啊！但系你哋譬如话喺民建联嗰方面咧，其实除咗你个办事处之外咧，有几多其他嘅区议员嘅办事处曾经都受过破坏，或甚至系即系受到呢个损失嘅咧？ 如果讲话其实18區都有咁啊，大大破坏都我都唔知道大概几多个啦。咁就大大如果咁啊，我自己就俾人破坏咗4次咯。 4次 咁嘅情况， 4次。咁但你讲其他，你话18區都有咧，系讲紧即系都系民建联嘅区议员嚟嘅。 民建联区议员都系啊， 咁你系点咧？每一宗你发生咗之后都会报警，都会。 我哋一定报警，因为呢个情况咁入边有好多办事处有啲损失啦。我哋理论上我哋都要去啲保险公司去申索噶嘛。咁啊呢个情况，咁当然好多文件好多嘢搞咗一大轮啦。咁亦都系。 系嗱，你话你你喺北区啦，系咪应该你个办事处喺北区啦？ 系啦。 咁你话有4次曾经受过破坏嘅，即系受到袭击。咁系咪4次都系点样啊？个程度或者可唔可以同我都讲下？由几时开始第一次咧？ 10月初嘅第一次嘅，10月初第一次咧就有人去到，闯入嘅。其实就第一次就有人闯入啦。咁就大肆捣亂，咁就搬曬啲嘢入嚟啦，咁就打爛曬我哋 CCTV 啊嗰啲文件嘅嘢啦。咁啊第二次就淨係破壞咗我門口啦 ，CCTV 啦，同埋啲外牆啊玻璃啊咁啦。咁第三次就係縱火啦。咁啊第四次都係琴日都發生嘅，就係我啲門後佢俾人縱火嘅後門嘅門鎖有發現有俾人撬過嘅痕跡啊咁。咁就有破壞嘅痕跡，咁亦都係。最新嘅情況咯， 係咁啊！阿葉永啊，你哋嗰度啦，譬如你自己講，你個辦事處有4次啦咁嘅經歷啦。咁但係你有4次嘅時候，你有冇加強嗰個保安啊，或者做啲預防嘅工作啊等等，有冇做翻嘅咧？ 當然係有，其實都係都加固咗啲門鎖啦，同埋 會唔會話揾人可能係即係要長時間啲去，譬如話即係做一個即係類似，譬如話即係可能要睇住個辦事處等等，有冇嘅咧？ 因為我個辦事處喺位於喺房署嘅屋苑範圍內嘅， 嗯， 房署都加強咗每個鐘頭會嚟我哋嗰個簽報啦。咁、就即係有咩事就即刻可以通知報警啊，去處理啦、啊，變咗。咁、就會都同房署嘅保安公司都有緊密去溝通嘅呢方面就。 係。我而家啱傾，係啊，咁自由風，我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區議員啲辦事處受破壞嘅情況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去參與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同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民建聯嘅北區區議員啊姚銘嘅。咁我啱佢講開咧，就佢辦事處咧有四次咧係受到破壞啦。咁你今日咧就約見咗處理特首啊張建宗噶啦。咁你哋而家民建聯嗰個立場嗰邊咧，可唔可以講下就係到底你係會要求啲咩咧？具體啲，會唔會係真係喺嗰個區選係咪可以如期舉行嗰方面，你哋有冇特別嘅立場或者特別嘅睇法咧？ 其實我哋作為我自己作為參加咗區議會工作或者參加咗社區工作咁多年十幾年嘅時間，我哋即係預咗出嚟去參選去到透過選舉咁贏一票咁啊，大家赢就赢，输就输啦，其实都冇所谓，因为我哋都好平常心、因为我自己都唔系选过唔系第一次参选，咁、就但系喺呢几次参选嚟讲，我最今一次系觉得最大受到一啲嘅威吓，受到一啲嘅个生命安全都有受到威胁嘅情况，其实真系，咁、就觉得香港其实就唔系真系就唔好。就冇搞成咁樣咯，我自己覺得。 咁你其實具體啲，譬如話，如果你譬如話政府嘅官員同你傾咗啦，咁佢哋當然都話關注啊等等啦。咁你具體嘅要求，其實政府嗰方面可以做啲咩嘢嘅咧？其實， 我自己覺得，首先而家係咪譬如我呢咁多次發生受襲嘅地方，其實係咪可以多啲加強保安咧？係咪或者多啲嚟得閒去周圍車巡都好啊？咁啊幫幫手咧，咁啊呢啲情況。 系你讲呢啲巡逻啊，或者系车巡，或者系多啲即系巡逻啦，系只用警方嘅警力去做啊？有时点啊？ 咁梗系警方警力啦，我哋咁啊，一定系透过政府去角度去到行啦呢样嘢。咁起码都唔系净系保障我，保障我成身边嘅居民嘅安全都系好重要噶嘛呢样嘢。 咁政府方面有冇回复你哋咧？譬如话即系可唔可以配合？或者会点做，或者系咪真可以加强呢啲咁样嘅巡视啊？ 因为最主要今日咁，我哋将我哋咁多区嘅遇到嘅问题、遇到嘅情况都同咗张建宗去讲。今日都有保安局嘅代表啦，政制事务局嘅代表喺度。咁同佢讲咗。咁佢哋话今日林太翻嚟，佢哋都会开个紧急会议，因为加上今日何君耀都发生咗一件咁一个可以话俾人袭击嘅事件啦，恐怖嘅事件咧出现啦。咁其實佢哋都話會開個緊急會議去商討，咁我哋會等佢嘅進一步嘅回覆嘅。 係啊，嗱，姚明啊，你覺得咧，如果發生咗咁多嘅事件啦，包括你個辦事處受影響啦，其他亦都有啲破壞啦，你其實有冇信心，或者係覺得有冇咩特別嘅要求咧？對於今次如果係11月24日係如期進行投票選舉噶啦，你哋覺得個準備或者你覺得有冇問題咧？或者你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要求添咧？ 我希望就係個安保嘅工作要做得更加完善啦，譬如即係可能唔係淨係警察啦，可能你一啲嘅範圍入面，你可能即係要多啲做一啲嘅會唔會除咗警察喺度做之外，係咪有啲嘅位置可以有啲 CCTV 去到保障下附近嘅票站範圍咧，係咪啊？咁你起碼有監控嘅情況，咁你令到我哋拉票嘅朋友，我哋候选人其实都安心啲，即系今次袭击其实都唔系或者做咁多行为都唔系净系我哋民建联嘅人，其实唔同党派都有人受伤嘛。咁唔同党派都系透过可能有拉票啊，即系过程中系有受伤。咁嘅情况嘅话，我都真系要做好保障咯。如果唔系咁，做唔到一个公平公开嘅选举嘅。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姚明。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北區區議員姚明咧，咁佢參選華都嘅選區候選人嘅，咁同區候選人仲有張俊偉，咁佢又講咗咧佢嘅辦事處受啲破壞咧，同埋咧就係民建聯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區議員有咁嘅遭遇嘅。咁到底區選會唔會因為受到呢啲咁樣嘅暴力破壞啊，或者襲擊啊等等啲事件影響咧？而會唔會影響到11月24號嘅投票咧？大家有興趣參與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一位李先生打通咗嘅，李先生。 你好，你好。 系啊，你好，你请讲。 咁觉得呢咧，嗱，你今次咧，其实呢个议员就直情系喺度，即系做紧街站俾人吉啦吓。咁、仲有几个其他议员咧，都有啲好有精神病或者有目的嘅人啦，大家都系啊吓，去寻仇式。咁我觉得如果林郑今次真系聪明啲，唔好再搞呢个区议，即系真系要盘。不过点解咧？佢唔好话因住怕俾人话佢咩唔民主咧，就夹硬搞呢个区议会选。咁因为第一选嗰阵时就过都惊，选有咧又惊，我哋投票又惊。第二，如果选咗之后有乜嘢拗撬咧，又会有纵火啊打烂啲嘢啊，烧屋村，同埋你发唔发觉好多区议员嘅办事处系喺啲廉租屋嘅下边嘅、 屋村里边啊嘛。 喂，咁如果纵火，你烧埋佢屋，系好危险噶、啊。 咁啊，李生啊，你所知咧，你即系话你嘅啊，李生，你按照你咁讲咧，你其实都可能系唔赞成话区议员选区选系要进行噶咯，系咪系咪咁嘅意思？ 咁系啦，你咁样而家咁样情况只会越嚟越差啫，而家仲有成两个礼拜到啦吓。我嗰个情况会越嚟越严重，同埋选完之后咧会好多嘅争拗，我觉得有啲话点票啊，又呢样嗰样。咁既然系咁，我觉得佢应该及时咧，今次唔好一错再错啦。将呢个区选咧就趁后咧，呢个区选讲真啦，都唔系一个即系讲真啦，系一个有咩即系都系有啲地区事务啫，无谓即系令到香港咧已经好差嘅治安咧更加 明白， 又再差啲。 明白，咁啊唔该晒李生，李生就觉得咧就系咪应该要如期区选咧？咁咪提出疑问，咁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早前表示曾经被警察性暴力对待的中大女学生吴浩说，向特首林郑月娥发出公开信，提出几项要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厘清所有事件责任谁属，还她和其他遭受警暴和被剥夺人权人士应有的正义，希望特首认真考虑和接纳，并在下个月31日前公开回复。吴浩说表示已经多次说出委屈经历，挺身而出之后得到的不是正义彰显，而是电话滋扰和人身恐吓。他不能够接受将他的经历交由无法伸张正义的现行机制处理。吴浩说又要求林郑月娥撤回社会运动的暴动定性，撤销对参与社会运动而被政治检控人士的控罪，重组警队并改革警政，以及重启政改，实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双普选。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今朝在屯门遇袭受伤，兄长何君柱到医院探望。他说何君尧并没有生命危险，有少量内出血现象，稍后会进行手术，需要留院观察。何君柱表示今次已经不是何君尧第一次人身安全受到要挟，暂时未知今次施袭者的背景，有待警方详细调查。他指出弟弟不担心参加区议会选举会危害人身安全，因为已经有豁出去的决心。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趣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卢俊宇和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民建联约见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保安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代表要求政府确保区议会选举公平举行。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近日先后有各党派参选人遇袭，亦有区议员被起底，议员办事处被灌水或纵火，他曾经多次去信要求选管会跟进，但仍然未有改善。被问到有没有提出延后选举，李慧琼说会上并没有提及。他引述张建宗表示会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报告，尽快召开紧急会议。李慧琼是土瓜湾北选区的候选人，同区另一名候选人是社民连梁国雄。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到訪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有中方官員透露中法兩國簽署總值150億美元的貿易合同，範圍包括航空、能源、農業等領域，以及批准20間法國公司向中國出口家禽、牛肉和豬肉。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正式啟動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程序，習近平和馬克龍會面後發表聯合聲明，堅定支持巴黎氣候協定，認為協定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可逆轉而強而有力的進程。馬克龍在沒有開名的情況下表示對其他人選擇離棄協定感到可惜。今日是馬克龍三日訪華行程最後一日，朝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出席習近平主持的歡迎儀式，兩人握手問好，一同檢閱儀仗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1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清勁。明日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較早前近住沙田港鐵站快線嘅意外仲未清理好，現時一大交通咧非常擠塞嘅，車龍分別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嶺隧道，咁影響到咧反方向大埔公路去大圍方向咧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去到賽馬會體藝中學。咁而家受到車多影響，城門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咁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反方向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开。咁另外喺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去荃青交匯處嘅支路慢線，較早前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拖走咗，而家車龍喺度消散，龍尾去到麗景。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就排到去收費廣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住清风街天桥。另外，大坑道去铜锣湾道方向咧，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真光中学。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纪元。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皆老街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五点到八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 唐先生， 还有黄女士、 林女士，你好。 女生你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3311。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18723311 一起谈。 大家怎么看可以打来跟我们谈。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填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何君瑤咧，今日朝早咧喺擺街站啊，係拉票嘅時候咧就受到襲擊咧，就受傷嘅。咁現時咧就觸發咗個討論咧，到底即係就如果有一啲咁樣嘅暴力事件啦，或者有啲區議員嘅辦事處受到一啲襲擊啊破壞嘅時候咧，到底區選係咪仲可以喺一個即係公平同埋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進行咧？同埋呢個區選係咪應該如期進行？呢個時要作另一啲嘅安排咧？咁呢個話題嘅討論咧，大家歡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咧，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而家嘅電話機裏邊咧就有伍先生嘅打通咗，同我哋傾下嘅。伍生， 係你好， 係你好啊，你請講。 係啊，係啊，咁我都對於而家咧，即係咁多啲暴力事件咧，都有啲擔心嘅。 嗯， 咁覺得即係要選舉，當然要安全啦、公平啦呢啲咁嘅情況。咁我建議咧就改期嘅。 嗯， 但係我建議咧就唔係褪後褪前。 嗯， 提早一個禮拜。 哦，咁啊，好快喎，因為原本咧就係11月24日投票嘛。 係啊，係啊，呢個會好困難嘅，明白嘅。但係 提早點解咧？你點解咁提咧？ 哦，因為又雖然話區議會嗰個只係一個地區性嘅選舉，但係其實佢嘅影響都好大。 嗯， 佢會影響到嚟緊立法會選舉啦，會影響到選舉委員會啦。所以即係如果你褪遲咗或者係取消咗咧，即係要係好多後遺症嘅會係。 嗯嗯。 系啦，所以 提前咗个作用系咩啊？我就唔好明白。嗱，你褪后就好多人就觉得可能好多事件啦，就需要平可能系要处理，或者觉得个未必有一个公平性喺度。咁但你话要提前进行啊？咁系点解咁嘅谂法？有冇咩原因？ 咁咪减低嗰个危险啊嘛，因为而家拉票啊，有时候咧， 哦，即系你先讲尽快投票啦，咁样咯。 系啦，快啲搞掂佢，咁就缩短嘅时间，咁啊减少危险咯。 系咁，伍生你自己喺边个区啊？你个区嗰度，你知唔知道你个区嘅議員佢個辦事處有冇受過破壞或者係俾人襲擊 咁？我就講到東區嗰邊嘅，咁就 so far 都 OK 嘅，就冇咩問題嘅，都好平靜。 係好啊， 大家都係拉票啊，咁樣好正常嘅。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伍先生啦，咁佢就提到咧就話佢認為反而要提前添，咁提前就係盡快去做啦。咁盡快做咧係咪又係另一個方法咧？咁呢個咧就咁都有好多人即係或者覺得係咪真係可行咧？歡迎你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另外仲有一位阿周女士咧都係打通咗喎，咁啊同阿周女士傾下添。 係啊，你好啊。 係你好。係， 我想講翻咧，講翻今日好似何君瑤嗰啲咧。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的感觉讲我个人的感觉是一个局咯，不是只是说这一样咯，包括是掟那些汽油弹真的是一个局咯，其实他们由头到尾都是不想做这个选举的，一直想压后变了我们的权利就没了咯。 这个局的意思你说是即是报出来啦，是吧？那有没有什么证据的你自己？ 我哋睇到好多系证据，因为我全部都全程系睇到，同埋我哋嘅有时系亲身嘅经历过咧，啲系关于佢哋嗰啲内部嗰啲人啦吓，就我费事讲名啦，即系同时都咪系你整个局，包括系警署嗰啲警人、嗰啲警务人员嘅，咁我都唔咁详细讲啦。咁我觉得好多时即系佢哋报嗰啲局出嚟嘅，我觉得你话系同学，佢哋唔排除都会有。问题咧就话你睇佢打嗰啲嘢会唔会咁大嚟嘅？一个学生仔会唔会有咁大嘅那个力度？你话，即系同埋系佢哋系有啲系内鬼咯。 周女士，咁你讲你知道嘅意思啊，即系你有参与佢哋嘅活动，或者都系佢哋嘅成员嚟嘅？ 唔系佢哋嘅成员，又只不过我系好多时都睇得出佢哋嘅弊处出嚟啫。今日只以我自己嘅推断，但系有时候我都睇唔过眼啦。即系我哋同翻自己啲人分析，都话冇可能会咁样啦。大家你自己同人讲，一个学生你会唔会有咁大力啊？根本就系基本上有一个训练嘅人，你先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动作噶嘛？系咪？ 明白。好啊，咁啊，唔该晒周女士先。咁啊，周女士就讲紧咧，系咪有啲人报一个局咧？咁但系就算点报一个局咧，我谂就系同大家睇到嘅，同埋系咪真系一个证据咧？咁啊，好多嘢我谂一定有个证据咧，先至可以成立嘅。咁啊，但系到底真系已经发生咁多事啦，呢啲事咧到底对我哋真正个选举嚟到嘅时候咧，有咩影响嘅咧？咁我咧就请嚟咗另一位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咧，就系民主党嘅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嘅，同我哋倾下嘅。陈淑庄， 系你好， 你好啊。 係啊，我哋見嗱今日發生咗啊羅君耀即係俾人哋襲擊件事啦，咁我哋都見到咧就你都有問候咗佢嘅，咁咧就件事嗱發生咗之後咧，就我哋一路成日都傾開嚟啦，就是、到底對個區選嘅影響有幾大嘅？咁啊喺民主派裏邊咧，或者你自己咧，即係譬如話啲議員之間咧，會唔會傾下到底今次事件會唔會再有啲擔心，或者係對個區選嘅進行方面咧有冇影響嘅咧？你覺得初步我哋嘅睇法會係點啊？ 其實我見到好多嘅民主派嘅即係區選嘅候選人，其實都仍然係積極落區嘅。咁、而且即係坦白講咧，就阿何君堯議員今次嘅被襲事件之前咧，其實都有一系列民主派或者係一啲即係政圈嘅人士受襲嘅，即係由7月21號。阿林卓廷開始，我哋都有見到，譬如話有梁金成、有鍾建平，甚至邝俊宇啦，即係民主黨其實已經有兩位嘅啦。咁跟住岑子傑有兩次，咁工黨亦都有。咁所以其實但係我哋咁多個候選人仍然係好積極落區。咁當然啦，你話能唔能夠公平處理？我諗公平嘅選舉唔單止淨係講即係能唔能夠受襲，其實公平選舉有陣時候，如果大家仲記得嘅，係咪會有中票啊、掌心雷？等等，其实都是相关的。咁但是我的理解呢，就作为候选人呢，当然会在地区做选举的时候当然会加倍小心啦，亦都会留意返附近。咁同一时间其实都要保障返义工的安全的。咁但是我哋亦都不能夠過分揣測，呢個一定係同選舉或者同政見有關。咁但係因為個個案件個性質都係唔同，咁但係我哋確係見到有一系列嘅，即係可能係政圈裏面嘅人士係受到一啲可能係伏擊或者係一啲襲擊。其實我自己如果即係你都記得兩個幾月之前，我都曾經有一個即係非禮案件，咁但係。我都報咗警嘅，咁我嘅理解當然調查之中嘅，咁 陳淑莊，我想問一問咧，因為頭先咧都有講開一啲，譬如話今日因為個今朝早嘅事發生之後咧，就民建聯就見咗啊張建宗啦，咁佢哋話表達咗咧，即係民建聯就寫喺頭先講咧，就話都有好多嘅區議員咧個辦事處咧都受過襲擊嘅，咁喺翻泛民嗰方面嗰度咧，你所知咧，其實你嗰邊嗰啲區議員咧嗰個辦事處有冇受到破壞，或者即係曾經受過一啲咁樣嘅攻擊啊？ 其實坦白講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過去有啲即係過去一段日子啦，我哋即係唔係淨係講話關於呢個送中條例啦，我哋都有啲區議員或者有啲立法會議員地區辦事處都曾經受過一啲一啲滋擾嘅，咁或者個別嘅議員可能亦都有試過被恐嚇啊等等，甚至其實今次啊何君堯議員嘅另外一位對手，佢都曾經話受過恐嚇啊等，咁但係一直以嚟我哋都係繼續做地區事情啦，都係繼續參選或者即係繼續做嘢啦，繼續服務街坊啦。咁所以即係對我哋嚟講，咁當然啦，要確保呢個公平選舉或者個選舉能夠有效進行嘅，我覺得係政府一定係責無旁貸啦。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咗一系列嘅一啲事件，咁究竟警方有幾積極去調查？我就當然希望，如果警方係做調查嘅話，要一視同仁，唔好話因為即係大家唔同嘅政見而有差別。咁我哋大家都即係我哋理解，譬如話。好似阿岑子杰咁样，第一单嘅佢曾经有作出拘捕，或者有曾经好似有人被绑咁，但系其他嗰啲可能我哋资料不多嘅。咁究竟佢哋嘅跟进情况系点啦？系咪能够令到所有嘅候选人能够安心落区去做嘢啦？咁我觉得呢啲其实如果警方嘅积极嘅态度，其实唔多唔少都可以即系令到候选人会觉得即系落区做嘢，起码即系。會覺得有啲保障咁樣咯。 係啊，嗱，即係發生咁多啲事件啦。咁喺民主派嗰方面咧，你有冇傾過到底係如期選舉與否咧？即係呢個話題，你而家初步嗰、那個有冇啲咩立場或者個睇法啊？而家 當然啦，我哋民主派咁多位候選人，我嘅理解就大家都係積極準備係嚟緊嘅11月24號，即係原先一直以嚟嘅嗰個投票日。咁大家都係 即係你哋覺得係應該要預期。 冇錯，這個我相信唔單止係香港，即係唔單止係民主派候選人，我相信應該建制派嘅候選人都係努力緊呢一個方面啦。咁而且啱啱最近都有民調，如果民調琴晚都有出到嘅，就係即係。 超過七成的香港市民都是即係反對押後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是朝住呢個方向的話，咁應該政府要更加努力，同埋可以具體講到一啲計劃啊，或者準備係點樣去面對，即係點樣去應要選。 嗯，咁喺法係啊，咁 星期咁樣咁就算咯。 嗯，系啊，咁喺泛民嗰方面，你哋又会唔会有约政府嘅准备，或者要倾翻关于今次呢啲咁嘅事件里边咧？到底系咪要继续进行选举，或者有冇要求政府做啲咩事干，去保证呢个选举能够公平安全举行啊？有冇一个咁样嘅会嘅要求，会见一啲政府官员去讨论？ 我相信个别议员亦都有写信去俾特区政府啦。咁之前佢亦都有即系如果大家都记得嘅话，可能之前佢都有一啲文件交代话有一个危机处理 小组系 小组委员会咁样去处理一啲事情嘅咁。咁但系似乎我哋除咗见到佢有个危机处理小组之外咧，大部分嘅资料都系即系冇乜详细嘅陈述翻佢哋系点样去确保呢一个进行嘅，只系一啲好口号式或者重复以前嘅一啲文字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系。既然如果大家都有咁大嘅關注度嘅話，其實我覺得佢應該更加具體去提供資料。咁你話有冇機會約見？咁其實如果我哋真係約見政府官員，我相信可能講咗五大訴求。係啦，或者幾大訴求啦，即係因為始終如果政府能夠正面回應嘅話咧，我相信所有嘢都係緊扣連住一起嘅。 咁而家發生咗呢啲咁樣嘅事件啦，即係你頭先講到民主派又會有，咁建制派都有啲受到咁樣嘅暴力襲擊或者破壞。你哋覺得對個選舉係咪真係有影響嘅咧？或者啲影響到底會唔會真係對嗰個11月24日嘅時候嘅投票啊？或者呢啲市民嘅心理啊？頭先我都有啲電話講啦，咁有啲市民都覺得喂，你咁其實係咪安全嘅咧？或者係咪到時候個結果會公平嘅咧？會唔會到時選咗出嚟之後又再出現啲問題咧？咁依一系列咧，就咁都係會有多即係市民。自己真的会想这些事的，那你们觉得怎样判断这些方面的影响，或者可能对个选举造成的一些影响，无论心理上或实质上的，你怎样判断这些这样 的想法呢？在市民心目中的 我们的判断，当然我们都很谅解，就是市民有一些关注或者担心的，但是对一些候选人来讲，他们也都是全程继续去努力做，咁我哋亦都係希望可以盡量即係陪呢啲候選人，或者係盡量支持佢哋啦。咁但係即係正如我所講，始終去確定一個或者去確保一個有公平嘅選舉嘅責任，始終係喺政府嗰度。咁正如我頭先剛才所講，佢有冇啲咩具體嘅措施，我哋暫時都唔係好見到。即係當然我哋可能有唔同嘅人有啲唔同嘅建議啦。咁但係似乎政府暫時嚟講，我覺得佢個角色唔係好主動。咁喺而家尤其是即係喺今時今日，咁係咪如果咁多市民關注嘅話，其實佢更加應該積極咁去回應翻點樣，佢有啲咩措施去確保咧？唔係一個危機緊急處理小組咧，緊急危機處理小組就足夠嘅，即係因為嗰一樣嘢係其實話俾我哋聽押後啊，定係取消啊，或者如何？咁呢個小組係咪會提早進行，而係去評估咗有危機，佢會採取啲咩措施啊、策略啊，去確保有公平進行咧？咁似乎我哋就睇唔到嘅人物，我哋終於知道啦。咁因為以前係冇名單嘅，因為過去都有提過有呢個委員會。咁但係咧，我哋嘅理解咧就機制就有名單又有，但係何時啟動、如何啟動，或者係點樣去決定咧？咁呢個我自己本身都寫咗信去跟進嘅。咁所以就住呢一個危機處理小組究竟係幾時成立？喺咩情況之下會啟動，同埋係點樣去俾意見？無論係特首或者係呢一個選舉。即系选管会嘅主席，咁呢个我哋都想有更详细嘅了解。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陈淑庄。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民主派嘅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咁啊，讲翻咧到底民主派嘅佢自己嘅讲法咧，就话咧仍然系希望咧能够系如期喺11月24日投票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前到呢，咁就有网友呢问小叔，如果我想讲一切事物都徒劳无功，去做完都好 好枉然咁样嘅。咁我哋英文点讲咧？咁萧叔咧突然间就叮一声咧，就谂起翻咧圣经里面呢一个句子，亦都系咧我哋有时咧会喺人哋嘅文章里面睇到呢个句子嘅。咁呢个句子就系来自传道书啦 ，Ecclesiastes 啦嘅呢一个句子叫做 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 Vanity, V-A-N-I-T-Y, vanity.Of vanities， 跟住中数啦 ，V-A-N-I-T-I-E-S， 跟住 all is vanity。咁个意思就系、是，唉，世上所有事物做嚟最尾都系冇意义的，都系徒劳无功的。系啦，咁大家背住呢个句子啦，总有机会用得着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咧，就我哋傾緊咧，就何君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咧，就擺街站嘅時候遇襲啦，而觸發起咧，到底11月24日嘅區議會投票咧，能唔能夠或者應唔應該咧，係要如期進行咧？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發表你意見或者分享你睇法嘅。咁而家電話機裏邊咧，就有阿高女士咧打通咗嘅，高女士你好。 係早晨啊，你啊，你好，你好。 係啊，你好，你好，係請講。 我就話嗰、那個何君堯嗰個今日就俾人哋即係襲擊咗啦。咁、我都係九龍區嘅一個資深義工嚟嘅。咁我都有幫我哋當區各個議員做宣傳呢個選舉啊嗰啲咁嘅義工嘅事嘅。咁、我哋今日朝早咧我都有去做，但係咧今晚咧變咗我哋一睇到何君堯嗰個情況咧。個個義工都變咗嚇實咗，我自己都亦都即係擔心，變咗即係有咗個陰影啊！即係去咗做義工，變咗你話出現咗嗰啲受傷嘅事件，就真係唔好啦。咁變咗咧，你話嗰個選舉嗰個公平公正咧，就真係欠缺咗一啲啦。 即係你有擔心嘅。 有擔心嘅，其他我同嘅啲義工講，即係個個都擔心嘅。 高女士，咁你喺個地區裏面咧，你有冇知唔知道？譬如話啲居民又點諗咧？一般嘅居民。 嗱，我哋咧本身就琴晚就做區議員嗰個造勢晚會嘅。咁去即係四年前咧，咁佢因為依家都係爭取連任啊嘛。咁四年前咧就變咗係好虛撼啦個場面，即係好多人參加啦。但係因為琴晚咧仲未發生咗何君堯嗰個事件咧，咁已經啲街坊已經係唔去㗎啦。 即係尋晚都已經唔去㗎啦。 是啊，昨晚都已經即係普普通通，不是話撐得佢咁緊要嗰啲咧，即係嗌到話 唔去啦。即係你都係話覺得係因為佢哋對好多啲而家嘅事件發生咗嘅， 係啦， 有擔心啊。 因為咧10月6日咧，嗰日咧就佢嗰個區議員嗰個辦事處俾啲暴徒打咗。打爛咗，咁就玻璃嗰啲打晒啦，就冲到入去都打埋啦，係咪先？咁变咗呢，琴晚嗰个造势晚会呢，啲街坊呢都已经係 有担心 縮實咁，係啦，縮實縮實咁。 好啊， 结果呢就变咗呢唔係咁多人去囉。咁我仲想讲一讲呢，就係话呢家11月24日嗰個選舉啦，咁我係投票啦，咁係咪應該即係政府嗰、那個保護市民嗰、那個措施咧，都應該係考慮啦。剛才我聽到你哋話有一個危機小組成立啊嘛，咁我仲想話咧，警方係咪應該都要加強執法，即係派一啲警車 係。唔該曬高女士先，咁電話又突然間斷咗嘅，咁咧就啱啱頭先講緊嗰個咧係一個叫危機管理嘅委員會啊，咁咧就話會係研究咧到底有啲咩因素咧會影響到呢個選舉嘅投票嘅，咁啊高女士亦都應該好清楚咧表達到佢嘅意見噶啦，咁啊電話機旁邊仲有一位李女士嘅，咁啊同阿李女士傾下先。 系， 刘女士系啊，到你啦，系， 你好啊，你好啊，系，我觉得而家啲选举啊，受债又好，乜嘢都好啦，佢同呢个选举系呢、這个系两回事嚟嘅， 嗯， 因为你额头冇写字话选边个选边个噶嘛， 嗯，嗯嗯 你咪照入去做嘢，正常咁咯，啲、嗯、建制派成日惊输，又用种种个手法，嗯、又点样啲个理由，又想推迟推迟。嗯即系佢做乜嘢动作，嗯、人哋都好清楚啦。你根本人哋入去选举， 嗯、 就入去选，即系投票就由投票噶啦。你得你受唔受责唔关呢两回事嚟噶。 咁啊，李女士，你觉得就唔需要担心咯？因为头先有位听众打嚟就话咧，就啲义工啊或者啲居民都会担心安全啊嘛。譬如所以集会可能又少啲去啊，或者投票嘅时候期间会唔会被干扰啊等等。咁你啲你觉得都唔系问题嚟嘅。 干扰边个啊？佢额头写字系乜嘢噶？ 嗯， 冇人干扰噶。 嗯， 冇写字话我选边个，我系蓝丝、黄丝冇噶嘛、 嗯。 你干扰边个？有干扰都系嗰啲建制派嗰啲支持者干扰嘅啫。其正常点会有嘅啫？ 嗯， 系嘛？ 好啊， 公平公正就系呢样嘢啊嘛。 唔该晒你先啦。 啲人做嘢系 好，唔该晒李女士。咁佢觉得咧就选举应该要继续进行嘅。咁到底呢件事里边咧会点发展咧？我哋会继续留意住嘅。咁政府咧就系成立咗一个叫危机管理委员会啦。咁系会研究到咧会唔会押后选举咁？到底件事点发展咧？咁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咁有兴趣可以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跟进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跟住沙田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车龙系非常之长，龙尾系排到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同埋青沙公路跟住蝴蝶谷，咁反方向去大围都挤塞，龙尾系排到马场。咁受到意外影响，而家城门隧道、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系实施紧隔歇性封闭措施。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咁受到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实施紧隔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个六跌五毫半，建设银行六个四毫半跌五仙，中国平安94元升一毫，友邦保险82.8升四毫，中人寿21.4升两毫半，工商银行5.8跌一仙，中移动64.1跌四毫半，港交所251.2升一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长江生命科技、信和集团、协同通讯、BC 科技集团和富一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信泰控股、同景新能源、潮威控股、澳柏中国和中国再生医学。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9。港金系报13,89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87.92美元，卖出价1488.23美元。港汇指数报105.9，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嘅意外系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仍然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晒城门隧道同埋尖山隧道，而家龙尾咧分别去到象鼻山路近住石围角村、青沙公路近荔枝角同埋呈祥道近清丽苑。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大围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受到呢单意外影响咧。城门隧道、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意外清理好。不过而家龙尾仍然分别去到象鼻山路近石围角村、青沙公路近荔枝角同埋呈祥道近清丽苑。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

自由風咧，我哋翻嚟，我哋會繼續傾一啲咧熱門嘅話題。今日咧就除咗陳景祥之外，仲有黃元山嚟啦，黃元山嚟啦。 Hello， 我哋今日就依一節咧，我哋就想傾一傾咧，關於最近亦都發生咗一個事件咧，就係、是、都令人睇落都好傷心嘅，就係、是、呢個科大學生咧，即、就、係、是、墮樓咧，就即係而家情況都仲係危殆啦。咁、那個事件咧就係、是、發生喺星期一嘅凌晨咧，就依個科大學生咧就發現佢係倒即係、就是、倒卧咗喺將軍澳嘅尚德邨嘅停車場嘅二樓平台啦。咁咧就懷疑咧係喺個停車場嘅三樓咧就墮下嘅，咁啊佢而家咧就仍然仲喺伊利沙伯醫院留醫啦。咁啊網上嘅片段咧就有片段顯示咧就有多唔同嘅講法嘅，咁咧有啲咧就話咧就係急救嘅期間咧就有警方就曾經咧就拒絕為呢個當時嘅一啲救護車開路啦。咁啊亦都咧懷有好多人咧懷疑咧呢位科大嘅男生咧係咪即係受到呢個阻延啊嘅救治啊等等啊咁。咁呢件事裏邊咧就我想仲有好多即系唔同嘅版本嘅睇法嘅。咁如果系电话机旁边嘅你系一个将军澳嘅居民，或者当时曾经喺现场，或者有机会睇到一啲事件嘅发生咧，或者系你对呢件事咧有啲咩嘅睇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咧就我哋都咨询过即系我哋都系查问过呢个消防处啦。咁佢都俾咗个答复咧，就讲述翻当时咧就整个情况嘅。咁啊，据消防处嘅回复里边讲咧，佢哋就话咧就当时咧，佢就发现咗一名市民啦。咁呢个市民其实就系讲当时呢个科大嘅学生啦，就话系报称咧就就系、是、从高处堕下啦。咁佢就话咧就佢当时发现咗呢个男子之后咧，就随即咧就帮佢系急救嘅。咁咧就指挥中心咧就1:11咧就要求消防通讯中心咧就派救护车去增援嘅。咁啊，据呢个消防处嘅回复咧，就整体讲咧，佢哋就话咧当时佢接触到伤者嘅时候就冇警察在場嘅，咁啊隨後咧就有警察喺現場，咁啊消防人員同佢哋講咧就進行緊急救，咁啊期間在場咧就有人就高聲要求警察離開啦，咁警察隨後亦都離開咗現場，就冇阻撓到個急救行動嘅。咁啊，但係到底整件事裏邊咧就仍然咧係有多人係提出一啲唔同嘅疑問啦嚇，或者有一啲現場嘅目擊到嘅情況咧就仍然係覺得即係會覺得係整個過程裏邊咧就有冇受到阻延咧，或者系即系整个救援里边咧，有冇受到阻碍咧？咁样咁啊，科大校长就话史维力都系曾经向全校嘅教职员咧就发信啦，就话咧就校方已经系分别致函俾领展啦，同埋就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咧，就希望向领展咧索取有关呢个闭路电视嘅片段嘅。咁啊，到底个事态点样发展咧？咁我哋会继续留意啦。咁我哋一节咧亦都希望咧能够同大家再继续探讨一件呢个事件嘅。咁大家如果系有咩意見或者曾經目擊過某啲嘅事件事態嘅片段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我哋而家咧就接通咗個電話，就係 Ricky 咧，就係一位喺現場嘅目擊者啊。咁同我哋傾一傾啊當時嘅情況嘅 Ricky。 係。你好， 系你好，你好。我哋咧就睇到咧就有啲报道咧，你见你咧都曾经诶讲述过当时咧即系事件嘅经过咧，就你都观察到有啲情况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一讲翻到当时你喺现场嘅时候睇到嘅情形系点样嘅咧？ 好嘅，咁其实本身咧，我系联同一啲唔相识嘅街坊咧，就喺度倾偈嘅喺嗰边附近。咁啊，听到有一名嘅年轻人啦，年轻人就大嗌，就话需要 first aid。咁我起初以為普通可能中咗催淚彈啊，或者等要洗眼嘅。咁但係咧，佢就中途講咗一句係大鑊嘢咁樣。咁我就聯同我身旁一個唔識嘅中年嘅男人咧，就一齊走咗去嗰度，就見到個傷者跑過去嘅。咁去到見到個傷者就係面向地下，伏喺地上，咁就頭腦附近都好多血。咁然後咧，好快速咧，即係其實都有少少好似前後腳咁咧，就消防到達。大概我記喺我印象中係兩。名消防员，同埋我有影一两张照片，都系我见到两名消防员咯。 即系你到现场嘅时候，发现到已经有两个消防员喺度噶啦。 唔系，我到达先嘅，我 未到达 少少嘅，系啊。 咁啊 ，Ricky， 你系街坊嚟噶，系咪？你应该系嘛？ 系冇错，我系住将军澳区噶。 你系咪边个地方啊？将军澳你？ 比较偏近调景岭方向少少，咁我 exactly 屋苑我就唔系好想讲，不过咧我可以咁讲，本身咧下底系应该做紧啲抗争活动啊，我见到有示威者，咁防暴就系喺即系大概喺巴士站对出位置啦，咁示威者就靠近屋苑内啦，其实我就唔喺佢哋两边嘅，我系喺另外左右两边。 就偏近有一間好似係小學嘅對面馬路有個巴士站附近嘅。咁、只不過咧，佢都喺射呢個催淚彈嘅時候向埋我哋呢邊射。咁、我本身係同人哋傾緊電話。咁、就有附近有兩個街坊就會提我，喂呢邊就有催淚煙，就帶咗我上咗去二樓停車場。咁、二樓嘅停車場嘅時候，其實不停收到不同嘅訊息嘅，有好多人就話三樓有警察，又話全個停車場有警察，又話俾警察準備佔領咁。但我可以咁樣講，有陣時係可能係誤傳訊息嘅，亦都有可能係真，即係我係冇出眼睇到，我只可以咁樣講。咁、我就因為呢個訊息，我上咗去二樓。咁因為我聽到個訊息就係話三樓有防暴警察啊嘛。咁、根據咧，我有啲街坊同我講話咧，每一次咧上得如果示威活動咧，警方都第一時間會佔領呢個三樓同埋嗰條天橋，因為驚有人抌嘢落街。咁、所以我都信以係三樓係會有人抌嘢嘅，唔係相信三樓係會有警察嘅，我相信。 但你上到嘅時候見唔見到咧？ 我見唔到，因為我嗰條樓梯其實係比較少人行嘅，因為嗰兩個街坊帶我去嗰條樓梯。只不過一路上樓梯就不停聽到大量嘅催淚彈聲啦。咁然後我就上到二樓平台咧。咁雖然我唔係嗰啲咩黑衫 black block 嗰啲咁嘅狀態啊，或者即係我亦都唔係嗰啲示威嗰啲人士嚟嘅。咁只不過我去到嗰度咁，我可能即係睇下成日每日夜晚我都慣咗落街行嘅，同埋。咁我就因為催淚煙問題啦，所以我就背住催淚煙嗰個方向，就向翻呢、運單車館嗰個方向行，因為咁樣係同嗰個催淚彈係逆方向嘛。咁我就向嗰邊行，咁我冇正常情況，我都係慢行嘅啫，就冇周圍跑啊嗰啲嘢嘅。 Ricky 咧，頭先講翻咧，對唔住，依度我想問一問你先，你喺依度講翻咧，你係行上去嗰個停車場嘅二樓同三樓，係你知道咗已經係有人係受傷喺嗰度，因為成咩原因你會行上去嗰度二樓三樓？ 嗰陣時係未知有受傷者，我只不過係因為有催淚彈喺地下， 你就避，即係你係避。 係啦，我真係就避催淚彈，因為佢射嘅方向除咗入村之外，就向咗我哋呢、這個。即係佢好似村，如果佢係向眼望翻入村，佢係向偏右都有射催淚彈啫，偏近我位置有射催淚彈，所以我就上咗樓梯。 即係你當時避，因為係想避開催淚彈嗰啲煙等等，咁咧就向另一個反方向，就行上去呢、這個尚德停車場嘅二三樓。 係啦，二樓 係二樓。咁你二樓嘅時候就發現到啦，就係呢個學生，科大嘅學生都 其實未嘅，我係去到跟住嗱，我可以咁大概解釋啦。就附近嘅年青人有啲四處亂跑，有啲人附近亂嗌，咁我咧就不停咁直行，就向呢個單車館方向。咁其實相距佢哋射催淚彈嗰個距離，的確係有啲距離㗎，即係爭一條街㗎。咁我唔肯定係咪警方所講120米啦，咁總之一條街啦。咁我行到嗰度就聽到有一位年青人就黑衫黑褲短嘅短衫短褲嚟嘅，就喺度講話有人受傷，好大鑊。咁所以我相信佢比我更早發現事情嘅。但係我咁佢離開咗，佢就不停咁跑話要 first aid 啊救護，跟住從此之後我從來冇再見過呢個人啦。然後佢 即係你係聽見嗰個人講，然之後你就行上行翻轉頭去二樓。 冇，我 keep 住一直喺二樓。 哦，就二樓。咁你跟住聽完佢講之後咧，就繼續就 向嗰個方向 行，就見到嗰個受傷嘅學生啦。 冇錯。 咁你見到嘅時候，四周有冇人幫緊呢個學生嘅？其實 冇人。系啦，得我同埋身旁一个50岁嘅我估计系中年汉啦，唔好讲50岁，中年汉啦，系啊。咁好快之间，消防员就到达，好快， 好快，大概几耐到啊？你 我自己嘅感觉咧，其实就系、是、超一分钟多啲嘅，但系咧啱啱咧有一个传媒 send 咗一个CCTV 俾我，咁因为我啱啱因为讲即系你呢个节目啦，咁我未睇得晒，我都见到原来我到达之后可能系。以幾秒至可能30秒內就已經到達了， 好快啦！即係總之好快，消防員 好快，係啊，因為我好難記住幾秒咁樣嘅。 但 Ricky 頭先你講翻咧，就話你係一路上緊停車場時候，聽見好多人咁講話大鑊啦，有人受傷咁。但係嗰啲人又唔喺現場幫緊個傷者嘅喎。 冇啊，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嗰、那個站那個傷者咧同嗰個催淚嗰個地方其實好遠同埋好偏僻嘅。好偏僻。 咁所以當其實我都相信附近係冇 first aid 冇緊義務嘅急救員。咁咧嗰個後生仔咧就不停衝翻去上德商場嘅方向。上德商場方向就不停嗌要 first aid 要救護要 first aid 要救護。咁嘅情況，我相信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就引領到消防員咧去我哋嗰個位置咯。 係。但係你總之到咗現場見到嘅時候咧，就只係見到個傷者自己即係瞓咗地下嗰度。就附近亦都冇人喺度嘅，附近冇人喺度幫緊佢啊，冇任何嘢。 冇錯， 係 冇錯。 咁現場如果你聽到一路喺度嗌緊嗰啲人係咩人嚟咧？你估計會係？ 其實咧嗱，如果你應該咁講，嗌咧要有 first aid 咧，係得一個人嗌，其他人嗌嗰啲係即係亂嗌嘅，就可能哇又有咩好多警察啦，有咩包圍停車場嗰啲，即係有啲係可能係真，可能係誤傳嘅信息，即係比較混亂嘅信息嚟嘅。 係。咁跟住就係你就見到有消防到達啦，係嘛？跟住就咁就由消防即係變咗第一批即係埋去同呢個學生進行救援嘅咧，就係消防咯。 冇錯， 係嘛？ 係冇錯 嚇。咁跟住發生嘅點樣咧？即係你就即係喺現場繼續睇住嘅。 係冇錯，我全程係睇到落最即係去到最後噶啦。咁消防員起初咧，以我嘅印象同埋我照片，就係兩名。但系我唔知点解网传就三名啦，可能有第三名喺我附近行，我特别冇即系冇咁留意到佢，因为主要系两名嘅消防员去治理佢嘅。咁当其时应该呢班嘅消防员咧，我相信系唔系做急救嘅，即系本身嘅任务唔系嚟急救，可能系做嗰啲咩解除翻阿拉啊嗰啲即系消防中嘅，所以佢冇急救用品嘅。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就消防员咧有要求咧，就即系唔系要求嘅，即系叫我帮手。就喺佢衫入面咧，因為佢好多魔術貼嘅，就幫我攞咗電筒，就交翻俾佢。佢就即時咧就照呢個傷者嘅頭腦，就睇有冇表面傷勢。以我聽到佢哋嘅對話就係冇表面傷勢。冇表面傷勢嘅情況，但係就係面向地下就一番血。咁去到呢個情況，照完冇表面傷勢咧，佢就反轉翻個傷者。即係面向翻天。面向天。咁跟住就認為就唔得啦，要拖增援。 咁 call 增援都系由消防嗰边 call 嘅， 冇错冇错，当然啦。 系咁 call 增援之后又几耐先到咧？即系增援嗰边。 嗱，佢嘅增援咧就好得意嘅，因为佢个位置十分偏僻，而且有个石驳同车挡住，咁所以咧我就跑咗出去尝试寻找增援。咁我就发现一班嘅消防员啦 ，exactly 就系我哋我应该咁讲啦，伤者位置就喺个停车场嘅末端，即系最远嘅地方。远离商场，咁我见好远见到翻消防员咧，就喺最起初最贴近商场嘅位置，所以我就直奔跑过去，跑到过去就接咗一班消防员。消防员应该同时间咧系有三名嘅义务急救员加入，系嘛？咁你话实质有几多个消防员咧？我答你唔到，因为当其时太紧急要跑嘅，咁就带咗佢哋就翻到去呢、這个伤者现场，可能系。相信应该大概是1:11-12咁上下噶，以我嘅估计吓。因为咧，我有一张照片咧，就系1:07，就系影到首两个消防员处理紧伤者嘅。 系即系你头先讲啦，见到嘅即系最即系好跟住一段短时间影到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家系讲翻讲紧警方嗰个角色啦吓。咁嗱，而家按照即系消防处咧个回复啦，即系回复我哋嘅查询咧，就话咧就警察咧就冇干预佢哋，即系冇阻挠佢哋嘅急救行动嘅。嗱，你现场你头先讲咧，你系发现到个伤者，咁亦都见到有消防开始嚟啦。救援人员嚟啦，咁你见唔见到有差人或者系到时候当时佢有冇做过啲咩嘢等等？你嗰个目击到嘅现场系点样嘅咧？ 中途系有差人嘅，因为咧大概啱啱全部嗰啲义务急救员到达之后咧，过咗好短嘅时间咧，有一班防暴警员或者可能系速龙嘅部队嘅成员咧，就行到去我哋嗰个位置。咁呢样嘢必须要睇照片啦，因为伤者旁边有个石嘅墙，可能大概一米高石墙，再旁边就有一啲停泊车辆。咁佢哋呢班嘅即系叫防暴啊嘅人咧，就企喺车嘅头。咁我都相信嘅，以佢哋嘅角度睇咧，未必完全睇得晒呢个伤者，因为有个石驳拦住。 咁同埋部分嘅消防员及义务急救员系趴喺度做紧紧急嗰啲即系疗程嗰啲咁嘅嘢啦。 嗯。 咁佢未必睇得到，但系最低限度应该会见到我同一位中年街坊及一至两名企喺度嘅消防员嘅。 嗯。 咁佢哋咧，啱啱咧，我亦都收到一个 media 就 CCTV 就见到呢一 part。咁我当我睇嗰时就做緊即係而家入咗呢个节目啦。咁为数可能大概十至二十个嘅防暴警员。咁部分警员呢原来唔止两三个，可能有一班嘅警员係尝试向前冲。及手指向我及另外一名街坊。我以我嘅角度呢就觉得佢指向我，但係唔知有冇指向义务急救员。呢、這个係我唔可以答，因为始终係义务急救员望嘅角度同我嘅角度係唔同啊嘛，咁佢指向我哋，咁然后部分 指向你嘅意思系点啊？即系话要即系有动作， 系 想要拘捕你哋或者咩成，系咩意思？一个指向你哋， 你用拔枪指向定系用把枪指住你哋？ 首先部分警员用手指先嘅，然后系踏前，即系快速踏前，好似再想作出一个，我可以讲佢哋嘅形字驱散啦，我哋嘅形字就轰我哋啦，系啦，咁样就去冲向我哋嗰边，即系初头一两步，慢慢就加速，就冲向我哋呢边嘅。咁我初头咧就嘅印象就系得两三个，但啱啱我睇翻片段咧，应该系有好都唔止两三个系冲向我哋呢边嘅。咁佢就有部分手指啦，我相信有部分应该系举起咗佢哋嘅武器。咁 exactly 系咩武器？你话系咩类型嘅枪械啊？定系胡椒水啊？定系点样咧？我唔识分。系、我嗰刻我唔识分，咁佢咧有部分已经行到贴近石博，我相信佢去到石博嗰阵时候就见到个伤者同即系情况嗰啲问题，咁我就带咗一句救咗人先，好就跟住佢哋就部分嘅警员应该系都叫拉走咗佢哋啲比较即系冲得前少少嘅警员，跟住就离开咗。 系咁，当时佢哋呢啲防暴或者你见到嘅警员有冇做过任何嘢咧？喺现场嗰度，即系企到一路近呢个学生啦，有冇做过任何嘢？ 其实都好有一样嘢嘅，佢哋不停喺度讲紧嘢嘅，喺度又但系可能因为你知啦，而家啲防暴或者速龙，戴晒口罩，其实都系完全听唔到你讲嘢嘅啫，听到咦咁样嘅啫。 但你見到佢有冇譬如話我哋呢度好關心有冇阻撓啊，或者有冇即係要求嗰啲救護人員要做啲咩啊等等，有冇發生過？ 的而且確係冇阻撓嘅，佢只係指向我同另街坊 個街坊， 係加上可能啦，義務急救員嘅角度，可能佢又指埋佢都唔出奇。咁但係佢當佢見到傷者之後，都有部分警員係拉開佢哋，然後就俾佢哋繼續施以救援。 好啊 ，Ricky， 我哋因為即係新聞嘅時間咧差唔多啦，先聽一節嘅新聞先，翻嚟我哋再繼續傾。 并在论坛开始前高叫口号，有人高举写上阻碍救援标语和事发的新闻相片，另外有人手持支持校长的标语，双方一度发生口角。指挥说有学生在示威活动中严重受伤，形容是一宗悲剧，校方一连三日到医院探望，承诺将会为学生和家属提供一切支援。昨天已经去信领展要求提供停车场闭路电视片段，校方将会同领展紧密联络，亦都已经去信警方要求提供当晚使用催泪弹的资料。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四点热带风暴拿基里集结在南沙的东北偏北大约4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系转吹偏北风，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朝早同埋夜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单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货初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咁而家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都比较挤塞，龙尾系排到九龙城汇旋处。咁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中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 较早前意外影响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跟住沙田港铁站一带都系仍然挤塞，龙尾系排到去象鼻山路，跟住象山村。青沙公路近住荔枝角同埋呈祥道近住盈辉台。另外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的隔歇性封闭措施取消了，但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就继续实施隔歇性封闭措施。隧道的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都是实施隔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爱民村，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住常月道，龙翔道东行的龙尾就去到泽安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观塘道是油塘跟着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上月道。在埋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跟着深井挤塞，龙尾排到去金竹角。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係傾翻咧就係依個理科大學生咧就係停咗一場咧，即係跌咗嚟之後咧受傷咁，就到底咧就現場發生嘅情況係點咧？咁啱啱喺節目之前咧就同阿 Ricky 咧就一位將軍澳嘅街坊咧聽翻，即係佢講翻咧就個現場發生嘅情況嘅。咁 Ricky 啊，咁我哋咧就想問多你一個問題啫。咁你自己話咧就你當時咧就其實聽到咧嗰個麥咧就曾經即係你自己話佢個麥嗰度講緊咧就係啲車咧係即係受到警车啊，嗰啲嘅阻延咧，就入唔到去嘅，即系救护嗰边。咁呢个情况系点样嘅？你可唔可以再同佢讲翻？其实当时你听到嗰啲系咩嘢嚟嘅咧？ 好好，大概就离开嗰班防暴离开咗之后咧，咁啊消防员咧都催促呢个白车嗰个 location 去到边度嘅，即系我听到佢哋嘅 conversation， 即系对话。咁佢咧就讲咗就被拦截，即系被白车就被拦。即係我以我嘅印象記得就係警方攔住咗嗰個白車就入唔到嚟，咁然後點解我會有呢、這個印象呢？因為消防員咧就即時有，即係首先急救員咧已經有一個反應嘅，我而家非常情況危急，咁都要需要攔。第一點佢咁講，第二點咧就是、消防員亦都即刻咧有翻回應俾佢哋嘅，就話叫佢哋白車唔好拍喺。嗰應該係佢有講咗一個好似代號咁樣，即係唔好拍喺嗰個位置，就唔好咁樣入嚟，因為入唔到嘅。咁就叫佢哋，但係咧就揸翻去村嘅另一邊，相信係指緊咧靠近呢個單車館個場地，就希望佢哋喺嗰度，然後最 minimum 最低要求係兩名嘅救護員帶同呢、這個擔架或者嗰啲叫牀啦，嗰啲牀就上嚟嘅，步行上嚟嘅，叫佢哋最低要求。咁因为咧，我相信同期间咧，出边嗰个大型十字路口咧，都系搞紧呢啲催泪弹嗰啲啦，咁相信都车系入唔到嘅。咁我就听到咁嘅对话。 即係你當時聽到嘅講法啦，即係亦都有啲報道講過或者引述你話你透過消防嘅對講機聽到咧，就消防員話係警察擋住條路，係咪即係咁樣嘅？ Exactly， 你话系咪正確地用警察呢两个字呢？ 嗱，讲真的，我系唔记得，但系， 嗯， 佢哋出翻嚟嘅对答反应咧，就似乎系咁嘅意思， 嗯， 因为咧就有救护员即系觉得，哇，咁都需要拦住我哋咁样啦，咁，嗯，然后另外一件事就系消防员都讲咗，叫佢系要需要兜路，就千祈唔好拍喺嗰，那个即系警察嗰个位置啦，即系相信就系个大型特事啦，然后叫佢喺村嘅另外一边步行。入去呢个停车场，咁，呢个就系我听到嘅事啦。 嗯， 当时候啲警察已经散即系离开咗嗰个现场未？因为似乎睇翻即系啲传媒嘅报道，就系曾经有两次嘅改路嘅，一次咧就系第一次改路咧就系当时咧系仍然系有警察在场嘅。啊，咁就叫救护车就改路去第二度。第二次呢就係，是，停咗喺个叫广营国嘅出口，咁呢就叫佢步行过嚟。咁当时候呢警察似乎呢已经不在现场。咁当时候你听到嘅嗰个对话係喺警察离开咗现场之前啦，定係之后嘅呢？ 离开咗现场之后。 之后。 嗯， 即係嗰班防暴离开之后。 係。 咁，样嘅情况呢都可以讲埋呢，其实好相催促完之后相隔好短嘅时间呢，咁就我就见到村内就有一名白，即係两名嘅救护员连担架，咁就行入去村嘅。但佢哋行嘅方向呢就唔係向緊我哋停车场，係向緊呢个上德广场嗰个位置行嘅，即係有某程度係同我哋係相反方向。咁我见到，我初头误以就认为佢哋係可能接我哋呢个 case， 而且係唔清楚我哋个 location， 因为比较偏僻。咁，所以我就尝试去大声呼叫。但係消喺我亦都提交咗条片段之中呢，消防员呢係答咗，即係讲咗句佢哋呢班唔係接我哋个 case 㗎。咁相信就係啱啱所讲港营国嗰个位置附近嘅，出现嘅。 好啊。 咁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 ，Ricky 啊，咁咧就阿 Ricky 呢度讲翻嗰个现场目击到嘅情况啦，咁啊，到底警方咧都有交代过咧，就话佢哋强调佢哋系冇阻挠啊救援啦，咁啊，我哋咧就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咧再揾多一位咧，就系都喺现场咧就曾经做一啲访问啊，即系到啲街坊尽量即系当时目击到啲咩嘢嘅咧，咁呢位朋友咧就系科大电台嘅新闻组记者黄浩然嘅，黄浩然。 你好，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你系咪喺现场即系同啲街坊都有倾过，即系搜集嗰啲嘅情况嘅资料？ 系啊，系啊，我除咗嗰日啊现场啦，我琴日都有翻去翻睇翻三楼去同有嗰只情况。 嗯 嗯， 系。 你系想问关于 你你收集到个情况啦？嗱，而家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嘅唔同版本啦，即系头先讲紧就系即系警方到底有冇阻挠啊？或者到底嗰个救援里面系咪受到啲阻延啊等等。咁你系啦，你收集到嘅意见，或者你访问咗啲人之后，你而家初步系点样？你得到个现场观察。 我自己目的嘅嘢先啦。我嗰日就喺成日都喺尚德村我做采访工作啦。咁尚德村嗰度只得一个入口嘅啫，入去停车场就主要大家见到对视嗰个位，因为防暴警察多次进入嗰个位置啦。咁，嗰个位置，我强调系冇一架救护车曾经入到去，冇一架救护车入到去。喺苹果嘅片段、有线嘅片段，同埋我哋科大电台自己报出嚟嘅片段啦，都见得出，催泪弹系飞过嗰个车救护车位置嗰个范围嘅，呢个睇得出嘅片段嚟。而冇救护车去到，即系代表一样嘢，就系救援只可以得一个方法去抵达到周同学嘅位置，就系靠徒步。而我转述翻街坊讲嘅嘢啦。佢哋讲嘅嘢就係佢哋强调佢哋目击唔到周同学堕楼嘅情况，目击唔到。但係佢哋强调嘢就係强调返警方係有阻挠过救护员去进行救治嘅。呢件事係佢哋 你讲係啲街坊讲。 冇错。 係点样阻挠呀、啊 例如你睇返啲片啦、啊、或者相啦、啊、就係到一开始救緊佢哋得两个 FA 同埋两个消防员。但正常是不应该是消防员救人的嘛，是应该是救护员去救人的嘛，即是白衫那些嘛。但是他片段影出来的时候，瞓在地下的周同学掩面不色啦，但是他身边的只有两个 FA 和两个消防员，不是救护员。而他们都指出过，我在现场都执过啦，二楼和三楼的范围那边近周同学堕楼那边是没有催泪弹壳的，一粒催泪弹都没有。而街坊都表示过那边 即係近洲同學墮樓嗰邊係冇一粒催淚彈射過入去，因為催淚彈射擊嘅時候，做過前線記者或者喺現場出現過人都知啊，會有好大聲嘅巨響， 嗯， 係絕對足夠喺俾全部人留言到有呢個巨響出現。 嗯、 但是相反啦，嗰啲布袋弹嗰啲就冇大声嘅、嗯，所以佢哋好强调，就算开个窗都唔会系催泪弹射入去周同学嘅位置。而我琴日去过三楼嗰个视察个环境啦，距离周同学堕楼嘅位置不足50米，我琴日系50米，好近嘅。 嗯， 隔篱就有两对防烟门。试问、嗯，一个正常人点解会为咗躲避烟会选择去跳楼，唔系选择去行入去防煙門呢？啲係第一個好大疑問、 嗯。 第二個疑問，警方指出過啦，佢話有機會意外失足，即係代表個石棒好低，會意外跳到過去。嗯、本人171cm 身高，嗰、那個石棒喺我心口位置咁高，至少150cm。試問，我都係做開運動嘅人，我都要好吃力先爬到上去，再慢慢跳落去。我琴日自己親身實踐過嘅。咁、嗯、試問一個人喺方便嘅情況下，有咩可能会选择一个咁高难度嘅动作去逃生， 嗯、 而唔系选择去一个近嘅防烟门去逃生咧？ 阿黄浩然啊，我哋而家又讲紧咧嗱，即系大家都系好想即系知道真系现场发生咗咩事啦。咁、嗯、你除咗访问啲街坊之外咧、嗯，其实有冇尝试过嗱？譬如话科大嗰边咧都曾经话想希望个停车场嗰边可唔可以提供啲片段啦，或者甚至有冇啲车 cam 曾经影到啦？咁、 嗯、 你自己一路做攞啲意见，除咗同啲街坊倾之外咧，有冇尝试从另外啲渠道尽量攞到一啲片？ 系 可以知道現場發生情況個事個過程咧。 其實我哋科大而家都扯緊，即係叫做叫緊校長去揾領展交出片段啦、 嗯。 我琴日都去嗰個考察過，發現除咗領展方面係有 CCTV 之外，仲、 嗯、 有尚德邨本身銀色嗰啲鏡頭係屬於尚德邨嘅，佢、嗯、哋都有 CCTV、嗯。即係其實如果各位街坊或者有心人，真係想揾翻個 CCTV 嘅話，唔單止可以問領展攞咯、 嗯， 但係三樓即係科大同學墮樓嘅位置係冇 CCTV 嘅、 嗯， 我都行過曬、嗯。因為據現場街坊所講啦，佢哋三樓好少會泊車，因為冇 CCTV，、 嗯、 而住開將軍澳即係廣明苑附近嘅人都知現時嘅、 嗯， 所以好唔車俾人驚啲車俾人解花，所以佢哋好少泊車喺三樓嘅。呢個係重複講翻嘅嘢。 好啊，咁你而家暫時仲有冇咩跟進啊？呢件事裏邊？ 呢件事有咩跟进？除咗石博之外嘅跟进，我哋周同学嘅情况都可以指，大家都可以睇翻学生会嗰边嘅具体回应，佢哋嘅回应先系最确最叫做最新消息啦。 嗯、 都唔好，希望大家唔好乱信琴日网上嘅所有留言，例如咩拔喉啊，嗰、啲都系属于不实留言啊。仲、有我补充翻一句啦，现场街坊讲过嗰、那个周同学手脚系冇断到，即系嗰时系冇断到，同埋佢主要佢嘅即系我哋影到嗰幅相啦，摊血啦，主要系佢呕血呕出嚟。 嗯，好啊，明白。咁啊，唔该晒先啦。 问多条最后条问题，因为都有 唔该晒先啦。咁啊，系啊，唔好意思啊，啱啱咧就头先同阿黄浩然倾到呢度咧，就系黄浩然啱啱就系科大电台嘅新闻组嘅记者。咁佢咧就喺现场咧曾经访问过一啲嘅街坊，亦都讲咗即系有一啲其他嘅版本啦。咁啊，大家对呢次科大学生喺将军澳呢个堕楼事件里边咧，如果你可能有啲观察或者想有啲睇法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倾。 今年是香港肾脏移植50周年，而11月9日就是器官捐赠日。当日我们邀请到器官移植受赠者和等待器官移植延续生命的病患者，将他们的故事带到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 透过器官捐赠推广大使欧海顺、器官捐赠日2019大使许廷铿，将延续生命的大爱精神传扬开去。 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香港电台合办器官捐赠日2019，香港肾脏移植50周年。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11月13日至15日在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举行啊嘛，有超过70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5问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到嚟咧，我哋想再傾下咧，最近大家睇新聞都見到啦，好多時咧就警方即係執法咧，好多時就衝入去商場啊，入咗啲屋苑啊等等嗰啲啦。咁好多時咧，嗰啲法團咧事後都會批評呢個警方咧，就作為紀律部隊咧，就冇按呢個紀律行事啊。咁咧就話漠視呢個私有產權啦。咁尤其是最近咧，因為做好多驅散行動咧，就因為有催淚彈咧，又造成污染啊，或者好多居民覺得咧即係受到滋擾啊等等啊咁。咁啊，到底發生呢咁多嘅事件裏邊咧？到底警隊的執法裏面到底有什麼情況之下是可以進入這些私人地方，尤其進入屋苑裏面去執法呢？那大家知道呢，早前還有一些就曾經說追捕就入到去就要些居民搜身或者甚至是跪低就等這個處理等等，那拍出來的照片都引起很大的爭論的。那到底就法律那方面有些什麼法律的意見就可以給到這些法團還有就給到一些市民是怎樣應付這些情況的呢？那我們就想傾下關於呢個話題嘅，咁咧就係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接通咗咧就係鄭家富，咁佢咧就係廣明苑嘅法團嘅法律顧問啊，鄭家富， 係你好， 你好啊。是啊，最近嗱發生咗咁多呢啲事啦，咁你自己咧就係一個法律界人士啦，咁你俾嘅法律意見咧，都啲法團嗰度咧係其實應該係點樣處理啊？即係對於啲警務人員進入呢個屋苑。 就以廣明苑咧個為例，如果大家去過咧，知道廣明苑同埋尚德邨咧。在那個廣場那裡是有一條劃界，有一條劃線的。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如果廣明苑的管理公司或者法團是沒有報警，沒有要求警方進入他們的位置呢，警方除非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拿到手令啦，第二或者他覺得在根據警隊條例呢是有嫌疑人呢是進入了他的範圍，或者裏面有人是犯法，他能夠清楚說要求法團或者管理公司讓他入去。但你看回這幾天在尚德邨和廣明苑發生的事呢，似乎是完全不是剛才我所說的一些情景的。所以特別以昨晚為例，我以作為一個例子呢，其實防暴隊很多時候都用一些強的電嗰啲光咧，係射入去裏面的範圍，係導致到很多街坊係起哄。點解你警方要咁樣滋擾佢哋嘅生活？因為佢啲光係射到咧，係令到如果特別啲單位咧係遠遠瞓緊覺嘅話咧，一定都俾佢射醒嘅。咁於是乎，即係從法律嘅觀點。我覺得警方咁樣嘅行為，以琴日我同佢做調停嘅時候，佢第一個指揮官同我講就是、哦，因為我要照住一啲可能會發生嘅示威者嘅犯法行為。嗱、啊，咁我明白，我亦都同意咧。琴日嘅事實上確實有一啲示威者係抌磚頭嘅。咁呢個確實係有佢哋嚟講啊，哦，咁呢個我要保障其他市民嘅安全，但係其他市民。其實就同防暴隊一路咁嗌，就係你唔喺度，嗰啲示威者都唔會抌磚頭嘅，即係佢唔會向一啲空氣抌，因為佢唔會，佢唔係話內邊有唔同嘅街坊喺度打鬥。其實呢啲磚頭係作為呢幾個月嘅運動裏面對防暴隊同對政府嘅不滿。所以如果防暴隊你唔喺度咧，根本呢啲磚頭就冇人會掟， 亦都冇嗰啲事嘅發生。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即係過去咁多個月嚟，喺街頭嘅運動，街頭你好難講啦，因為真係成個街頭你好難去做到調停嘅我哋。但係琴日我作為法團嘅顧問咧，我就屢次向警方講，嗰度係廣明苑嘅範圍，嗰度嘅街坊其實喺度唞涼，又或者根本就知道你哋防暴隊嚟咗之後。他想保護啲年青人，因為啲年青人血氣方剛，對防暴隊極之不滿，對政府極之不滿，於是乎就有一啲咁樣嘅大家嘅對壘嘅行為。啲街坊大部分都係和理非，就係想存在喺度咧，係讓啲防暴隊唔該你早啲走。不過我見到有兩個令我相當擔心嘅就係、是、防暴隊佢哋嗰種嘅情緒咧，其實。相当唔稳定嘅，你见到佢哋乱咁射啲灯，甚至第一个催泪弹嘅时候，系连佢哋自己防暴队嘅同僚都未带上器具，我又觉得佢根本系好似误射一样。 第二，发觉到根本好多警方收队同开队之间咧，佢哋发觉我真系仍十分可疑，就系佢哋为求有越多嘅 O T。嗱，老实讲，企喺度系咁氹氹氹吓下啲人，系咁射下灯，又有钱收啦。跟住不停，根本佢可以早啲收队嘅。好多时早啲收队，大家都明白就唔会有发生事。但系佢就用诸多嘅理由，我惊里边发生有事，我认为里边有可能喺度犯紧事。喂，老实讲，有可能犯紧事，都系因为你有防暴队喺度。 鄭家富啊，我想問一問咧，嗱，你講到呢點咧，你嗱進入屋村嘅範圍嗰度咧，即係一般嘅意思咧，就係講譬如話，如果佢入到嗰棟大廈裏邊，咁就係好嚴重啦，或者好敏感啦嚇。咁啊，但係如果屋村嘅意思，即係都有啲公共地方噶嘛。即係我照你頭先講咧，剛才嗰個情況咧，都係話警察就係喺嗰啲公眾地方嗰度活動緊，同埋就係放出嚟彈啊嘛。咁呢個咧，對啲居民嚟講個保障係點樣嘅咧？或者警隊嗰個權力，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嗱，你通常嚟講，你如果嗱，當然如果裏邊有發生真係一個好大嘅罪行，你要有催淚彈嚟驅散人群，避免裏邊有一啲人咧係作惡犯罪。咁呢個當然明白嘅。咁但係你射啲強燈挑釁街坊，而令到街坊唔走。而令到佢有更大嘅理由，又话要继续留喺度。而你射啲灯入去喺呢个屋苑嘅范围里边咧，我觉得警方系冇一个法律嘅基础喺度嘅，因为里边冇人，根本基本上系你嘅存在导致到有啲人喺度继续同你喧哗，继续对骂。但系你就射啲灯入去，射灯入去咧，喺法律上面呢个观点咧，你系将一啲唔受欢迎嘅。情況，例如強燈啦，或者甚至係催淚彈，去到入到佢私人嘅範圍。 但係呢個法律上去講咧，就佢喺嗰個屋苑呢啲，即係唔係進入咗一棟大廈裏邊嗰啲屋苑裏邊呢啲咁樣嘅公眾嘅地方，咁警察係咪有權去做一啲嘢嘅咧？即係如果從法律上去講， 我覺得法律上咧，表面上去睇咧，係極之有嫌可疑咧。是可能是已經侵犯了，因為那些的燈或者催淚彈其實入了它的範圍。這些範圍射入去的時候是沒有人要求它這樣做的，或者它的定奪它的 judgment 呢，我覺得這點是極之，我覺得 是有質疑的地方咯。雖然它的警隊沒有人入到去，但是它的行為導致到入咗公眾地方，而呢個公眾地方咧係冇法律嘅基礎提供俾佢，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點係極之唔恰當嘅咯。 鄭家富，你可唔可以講話下尋日個調停嘅情況啊？即係你都想做一啲調停，希望啲街坊即係 特別我想問，即係因為調停你係由一開始話佢哋喺唐德街開始已經有個婚宴，開始已經有啲聚集，有啲對峙，係咪由嗰一刻開始，定係已經去到尚德附近先至你至開始調停？ 其實我係十點鐘到咧，喺去到尚德同廣明苑嘅廣場射咗，未射第一個催淚彈之前，我喺度就係開頭已經唔少人㗎，但係佢一大隊百幾人嘅防暴隊嚟到射完催淚彈之後咧，令到更多街坊落嚟。咁於是乎，我就不停咁，我用咗半個鐘頭時間，用個麥嗌有冇指揮官可以對話。開頭佢係唔想對話，後屘有對話咧，大家就真係一人讓步。開頭佢哋唔想讓步，佢猛咁叫我叫啲人翻屋企，我叫唔到呢度，佢屋企嚟喎，佢喺個範圍，佢冇犯法，係咪？咁但係佢哋終於就放走80個防暴隊。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鄭家富先生，時間嘅關係咧，要先聽新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总结行程时，主动提到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遇袭事件，对他自以为民，并强烈谴责施袭者的行为。 林郑月娥话：过去几个月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担心会否有传染性，社会对暴力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强调要全社会共同谴责。他又话：有人包括政党担心是不是有人计划破坏区议会选举。他重申，特区政府会尽力举办一场公平、公正、安全的选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聂德权說，需要全社會一起譴責暴力，令暴力停止，才能夠令這次重要的選舉和平和有序舉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新屋嶺拘留中心的設施、整體保安、對被拘留人士的權利和私隱等，與一般拘留中心差不多，符合保障人權的基本要求。李家超在立法会回应质询时又说，截至10月24日在反修例活动期间，共有2711人被捕，四次使用新屋岭拘留中心，共处理182名被捕人士，当中没有任何人在拘留期间报称受伤要求诊治。投诉警察科接获3宗有关新屋岭的投诉，一宗涉及警员行为不当和不礼貌，两宗由非当事人投诉，涉及殴打和疏忽职守，没有涉及性侵的投诉。早前表示曾经被警察性暴力对待的中大女学生吴傲说，向特首林郑月娥发出公开信，提出几项要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厘清所有事件责任谁属，还她和其他遭受警暴及被剥夺人士人权人士应有的正义，希望特首认真考虑和接纳，并在下个月31号之前公开回复。另外，吴傲说话，8月31号他在太子站被指涉嫌非法集结被捕，今日成功踢保。据他了解，当晚被捕的人士中，成功踢保的人已经达双位数，批评警方最初是滥捕。吴傲说，上个月10号在中大校长段崇智和学生及校友对话时，表示曾经被警察性暴力对待。他说，当日起就收到不知名的来电滋扰，当中涉及一些内地电话号码，又收到恐吓信，他已经报案。星期一凌晨，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堕下重伤的科大学生情况仍然危殆。科大校长史维在校内与学生公开对话，大批学生出席，部分人戴上黑色面罩，并在论坛开始前高叫口号，有人高举写上阻碍救援标语和事发的新闻相片，另外有人手持支持校长的标语，双方一度发生口角。史维说，有学生在示威活动中严重受伤，形容是一宗悲剧，校方一连三日到医院探望，承诺将为学生和家属提供一切支援。昨天已经去信领展，要求提供停车场闭路电视片段，校方将会和领展紧密联络，亦已经去信警方，要求提供当晚使用催泪弹的资料。校方人员说，科大到现在有11名学生被捕，当中3人被正式落案检控，他们已经获法律支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日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啲意外事故啦，咁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长青桥。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意外，龙尾长青桥。另外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有意外，龙尾排到近上水回旋处。咁就喺粉岭公路出九龙近住鸡岭回旋处有意外，车龙排到近上水回旋处。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有意外，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 咁就係龍翔道觀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有意外，龍尾黃大仙中心。咁而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較早前近住九龍貨倉慢線嘅壞車咧，仲未離開㗎，龍尾就喺麗晶花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間歇性封閉措施已經取消。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公主道過海嘅車龍，龍尾康莊道橋面。另外，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翻沙田咧，車龍仍然係非常長，龍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橋底。龍翔道來回方向去私隧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同埋风力楼。咁另外喺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亦都系车多，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咧，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收费广场，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咁较早前咧喺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都已经取消。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丽景。咁而喺粉锦公路近住八乡一段，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是挤塞的。去上水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石岗军营。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高等法院批出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未经同意之下使用、发布或者披露警员个人资料。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苏俊文： 点解律政司唔索性公平地话，所有呢一种行为都唔得与人有个观感制，有一个警队嘅特权喺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想傾一傾嘅關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喺北京啦。咁咧就佢就獲得呢個副總理韓正接見啦。咁咧就傾咗一啲關於香港當前局勢嘅一啲問題嘅。咁啊，稍後咧佢就參加咗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領導小組會議啦。咁開完呢個會之後咧，咁就行政長官宣布咗咧，就話政府咧就喺大灣區有十項嘅新措施嘅。咁啲措施咧好多都涉及一啲同香港人即係好切身噶啦，譬如買樓啊、教育啊等等啊咁樣嘅，咁啊，黃元生你自己點樣睇啲措施啊？到底對香港人嚟講咧，嗰個有幾吸引咧，或者到底嗰個重要性喺邊度咧？咁不如你 我諗就首先係咯，即係似乎頭嗰兩項措施都係有啲係將一啲拆牆鬆綁嘅，即係譬如頭先講買樓啦，咁內地事實上每個城市佢都有啲限購啊之類嘅嘢，咁而家咧就話唔係令到香港人冇限購。只不過咧，係將香港人買喺內地買樓咧，就令到嗰個嘅資格同內地人咧係看齊嘅啫。即係話咧，以前咧可能你作為一個呢個嘅跨境嘅人士嘅話咧，你又需要有啲社保嘅證明啊等等咧。咁呢啲咧就唔使啦。即係話咧，你就唔等於你香港人咧有特權。 啊，明明嗰个地方有限购，你都可以买，就唔系，即系只不过咧，就以前就有额外嘅要求。如果你系跨境人士买楼咧，你起码要有社保啊呢啲相关嘅要求，就唔需要啦咁样。 呢啲算唔算都系国民待遇啊？ 我谂其实算系嘅，即系包括买楼咧，而家讲完就讲教育啦。其实教育都系讲紧一个所谓嘅同等，即系令到一啲喺内地工作嘅港澳居民，佢哋嘅子女都有同等同内地国民待遇啦，你当系吓咁，亦都即系解决咗部分香港喺即系内地工作嘅人嘅忧虑啦吓。如果唔系，你而家基本上都系要去读国际学校啦吓咁样。咁另外有几个都有趣嘅，咁就系、是、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即系香港嘅，譬如嘅即系我哋电子钱包、腾讯钱包咁先算啦。咁你去香港一个，内地一个噶嘛？你香港嗰个钱包上到内地又唔可以用噶嘛？因为基本上都系一个所谓跨境资金流嗰个问题。咁所以咧，当时候就算你同一个 apps、同一个钱包，佢都分一个香港钱包同内地钱包，就唔想你嗰个资金流打乱。咁似乎呢度佢有讲到就话点样便捷港澳居民喺大湾区使用电子支付。咁会唔会就系话你香港嘅一个电子支付钱包能够系喺大湾区里边，咁我谂都有个额度限制嘅，佢就唔会俾晒你完全开放噶啦。咁但系起码都要用到嘅话，都我相信系几好嘅。另外就最后呢度就话而家有一间银行咧，大家知边间中资银行咧，就可以喺香港度系为喺内地度开一个内地户口嘅。咁呢个就牵涉到即系内地点样去做KYC 嗰个问题，即系 know your client 咁或者点样去认到你个身份嗰个问题，咁都不容易嘅其实。咁但系如果而家能够即系便捷啲，就令到香港人喺香港都开到用不少其他唔同嘅银行，都可以喺内地度相关开到内地嘅户口，嘅好处当然就便捷你去用买返内地嘅银行产品又好啊，你做其他嘅银行服务都好啦。咁成个配套呢就係比较容易啲。你睇到即係讲緊你开户口做 payment， 做买楼，做教育咁等等，都会係喺嗰个港澳嘅日常市民上面有啲便捷。最后我想讲呢个都好多人讲，就係喺大湾区其实而家即係都所谓香港嘅医疗产业呢，咁要推进喺大湾区嘅话呢，其实大家都无论喺一个所谓基层医疗啊、社区医疗，甚至係嗰个医院嗰、那个私家医院咁样呢，咁都有一定嘅品牌啦，咁都有不少嘅产业系做緊呢样嘢。咁但係呢，所面对嘅问题就係佢开唔到香港嘅药，同埋用唔到香港嘅医疗设备。咁如果而家即係而家讲法就係、是可使用即係喺大湾区经营嘅本港医疗机构能够使用香港注册嘅药物同埋常用嘅医疗器械呢，其实对香港嗰个所谓医疗产业能够利用到香港嘅品牌喺大湾区嗰个即係做大嗰个饼去做扩大嘅市场呢，咁嗰个帮助就好大嘅。 但医疗里面亦都讲一个啦，即係我諗黄先生你都系专家啦，就讲緊个跨境理财呀嗰个双向嘅机制啊，咁就话咧就湾区嘅居民以后咧就可以进行一啲跨境咧就嘅财富管理投资啦，呢个系咩意思咧？ 佢哋就有即系类似我哋嗰个所谓沪港通、深港通就系股票啦，即系话内地嘅钱，香港嘅内地嘅钱唔跨境可以买到香港嘅股票，或者即系香港嘅钱唔跨境，但係可以买到内地嘅 A 股一样啦。咁呢个就推将佢推进咗呢，唔係喺股票市场嗰度啦，而係喺一般嘅理财产品嗰度，所谓财富管理产品。咁当然即係之前亦都有讲过，甚至保险产品都系嘅。咁即係话咩意思呢？你而家最大问题就係资金过河嗰个问题。即係话呢，你唔需要有一个资金过河嘅机制，但係呢就亦都所以唔需要触动到所谓嗰个嘅资本账户嘅打开放嗰个问题。但係呢就容让两边嘅市民呢都能够买到两边各自嘅理财产品。咁对于香港人个好处系咩呢？其实香港你面对嘅问题就係我哋息低呀。咁所以我哋你啲理财产品嗰个回报一定唔会高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有机制系令到香港人可以多啲能够买到内地嘅投资产品又好，咁内地就自然想透过香港去买到其他国际嘅投资产品啦、理财产品等等。咁呢个都可能有一定嘅互补作用，亦都即系巩固咗香港嗰、那个 個希望是作為內地對外的窗口那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好啊，咁我哋啱讲緊嘅呢就係行政长官宣布咗呢就係大湾区里面有16项嘅新措施啦。咁较早前呢我提醒都讲过啦，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係同呢个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呢都係早前傾即係傾过呢就关于啲香港嘅形势嘅。咁就曾经提到呢就到底呢啲咁嘅暴力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同埋呢就到底特区政府应该点样做呢咁样。咁韩正又都提到呢香港有个三权呢有责任呢係要止暴制亂嘅，咁啊到底呢啲咁嘅談話內容啊，同埋即係呢個中央傳達啲信息咧，係應該點樣解讀咧？咁我哋不如就請嚟一位咧，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咧，同我哋傾一傾先啊，馬逢國。 系、 hey, 你好， 系啊，唔该晒你啊。咁咧就我哋就想讲翻啊，今日咧就行政长官见咗啊副总理韩正啦。咁啊都讲咗即系好多即系唔同嘅话题啊，可以讲啊，尤其特别针对目前而家个局势噶。咁啊，到底嗱，头先我讲到啦，好多即系传达嘅信息咧，尤其是咧，好多人特别留意到咧，就话香港嘅三权咧有责任啊。是一個即係止暴制亂啦，咁大家都記得啦，內地曾經提過所謂三權合作嘅問題噶，咁到底等等呢啲嘅信息咧，其實第一樣你或者不如先幫我哋解讀一下先啦，即係到底應該點樣理解？即係而家啲中央領導人喺而家對呢個局勢傳達啲信息咧，應該點樣去解讀嘅咧？ 我相信呢即係從中央政府嘅角度咧，當然首先佢就希望能夠即係最重要嘅就係要為咗香港人嘅福祉啦。就要能夠止暴制亂。咁當然咧，如果你睇翻咧嗰個即係內地嗰個體制咧，事實上三權係當然互相有一個監督，但係亦都事實上咧係有某種程度有一種合作嘅關係。因為呢個係一個整體管治嘅幾個重要嘅構成嘅部分啦。咁當然香港咧就我哋實行普通法，咁當然我哋就好多時都有人強調咧三權分立咁樣，但係三權分立亦都唔等於咧係冇合作嘅。實上我哋睇翻香港嘅歷史上咧，亦都曾經出現過一啲即係社會動盪啊，或者係曾經出現過一啲即係社會騷動。咁喺嗰個年代咧，差唔多50年前啦，亦都好清楚睇到咧當時嗰個行政。同埋立法啦，基本上一体啦，咁而呢个司法咧，亦都系咧充分配合咧当时嗰个政府嘅需要咧，系去即系制止嗰个即系社会嘅动乱嘅。咁所以呢个情况，我嘅理解就系、是，中央政府都希望咧系能够起码即系各自咧系扮演一个角色，总体嘅目标咧都系能够配合到咧就系、是、止暴制乱，尽快恢复嗰个社会秩序。是维护即系香港市民嘅福祉咯。 但系呢个三权里边咧，即系我谂行政、立法、司法啦。咁各自咧，香港咧，虽然我哋话基本法就唔系写叫三权分立啦，咁但系各自咧都有佢自己嘅职责啦。咁如果而家要讲到即系三权都有责任嘅时候咧，其实应该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嘅咧？或者你觉得可以？ 我觉得有几样嘢嘅。而家事实上咧，即系譬如话行政咁主要咧就执行法律，就系、是、呢、這个即系警方啦，吓、即系。去壓制呢個即係暴亂啦，咁然之後呢、這個律政部門咧就進行起訴啦，咁而呢、這個司法機構咧，其實咧面對一個譬如話出現咗毒暴亂，好多咧即係被拘捕嘅人士啦、或者係我講一啲涉嫌嘅暴徒啦，咁喺以前嚟講咧都需要咧盡快咧係能夠將佢哋咧。是予以一個法律的審判，而適當地呢如果是真的違法證實到的呢就是量刑予以制裁。咁呢個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呢譬如話即係而家我哋都有一個所謂24小時拘留的一個準則啦。咁但如果面對一啲咁暴力的行為呢這個拘留的時間又是不是可以即係適當地去延長呢咁呢個都是需要呢司法機構呢配合先可以做到的。咁呢個都是其中一啲可以呢適當咁或者係比較有效地呢去制止呢個即係暴力嘅進一步嘅蔓延嘅，咁呢啲就係我所謂理解嗰個合作嘅空間。當然仲有冇其他嘅地方可以合作咧？呢、這個就即係有待探討。但係至於你話司法嗰、那個 嗰、那個量刑啊，或者係嗰個審判咧、仍然係要按一個非常嚴格嘅準則去執行噶啦。咁呢個嚟講咧，我覺得咧係仍然相當程度咧係需要佢有一個比較獨立嘅審裁嘅機制 嘅。嗯，而家有啲講法咧，就係希望係唔可以成立到一啲譬如類似特別法庭咁啦，即係令到嗰個審判啊或者個審訊啲個案能夠即係快啲進行啦，或者即係唔需要即係積壓咁耐，因為大家知道咧，現在只即係有一個最即係我諗個最新數字未講嘅，但我諗起碼已經超過咗2000宗或2000幾噶啦。 3000 拘捕啊，3000啊， 行政長官嗰個 説法。係啊係啊，咁啊。即係你當依個會唔會其中一個考慮嘅可能性嚟嘅？即係成為一啲類似特別法庭， 其實 加快呢個審判。 如果睇翻香港嘅歷史，係都曾經出現過嘅啦。即係上世紀60年代嘅 六七嘅時候嗰次事件嘅、 都係有並不即係新鮮嘅。咁就算你睇翻近期咧，譬如話英國出現嘅一啲騷亂啊，或者即係法國嘅騷亂咧，佢哋好似都有係希望咧要求呢個司法機構，而司法機構咧亦都係配合咗。系譬如话夜晚上都有开法庭去审判啊，或者即系加速个审判啊，或者系增加一啲法庭去处理啲特殊嘅工作，咁都系有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完全应该考虑嘅。如果唔系咧，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占中嗰个时候，有啲案例咧，到而家都好似都未人审完。咁呢个系好唔理想嘅，亦都起唔到嗰、那个即系我哋司法制裁嗰个阻吓嘅作用咯。 嗯，但你覺得而家咁嘅政治氣氛之下咧，就譬如可以做一啲咁嘅工作啦、動作啦，都要有個程序嘅。咁可能有啲部分都要翻起立法會嗰度做啦，譬如可能要撥款去做呢啲咁樣嘅特別法庭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你覺得而家嘅政治氣候咧，要做一啲咁樣嘅變動啊，或者你啲特殊措施啊，嗰、那個阻力都好大喎，其實。 嗱呢度有冇空間去即係加快或者即係加強嗰個措施呢？咁我覺得就未必一定係要時時都要經過立法會嘅。咁當然呢，如果有需要立法會嘅時候，立法會都應該呢去考慮，譬如話喺時間上啦，去盡量配合啊咁樣。咁譬如話最近即係政府嗰、那個反蒙面法，咁即係定咗出嚟啦。咁啊，都執行緊啦，咁有待立法會嗰個審議。咁立法會咧，希望能夠加快去審議，係盡快咧去做一個決定，到底批唔批准呢個法律啊？咁呢個都係其實就係立法機關咧，都係可以進行某種程度嘅配合同埋合作嘅。咁、但係至於你點樣去審議咧，這個就係相對嚟講，亦都係用自己嘅方法嚟到處理咯。 嗯。 或者可以，我都想問下馬議員，你喺度，我都想問下，即係你點睇啊？即係韓正，你點樣解讀即係韓正接見同阿林鄭會面，或者習主席接見阿林鄭，你自己點樣解讀呢啲？ 我覺得起碼有幾個就比較容易嘅理解到嘅，一個咧就係客觀上呢、這、一個喺即係四中全會之後咧冇幾耐咧就即係特別安排喺譬如話上海見我哋行政長官啦。咁呢個客觀上就已經起到一個作用，就話釐清咗好多即係社會上一路有嘅傳言啊，會唔會要調整啊、諸如此類啊，咁就確定咗咧，即係中央政府係對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咧係充分信任，甚至咧係即係讚揚佢咧係嘅工作做得相當好。咁呢個係將好多嘅謠言咧係可以一掃而空。咁另外亦都強調翻咧，即係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嗰個支持嘅，同埋係會有繼續咧，係喺各方面有需要嘅時候咧，都會給予一啲幫助支持咁樣。咁呢個無論係習主席或者咧係啱啱即係韓正副總理見行政長官嘅時候咧，我諗都係同樣扮演咗呢個角色。咁但係韓正副總理見林鄭特首嘅呢一個安排咧。就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工作嘅安排嚟嘅，因為韓正副總理佢都係負責港澳事務啦。咁另外亦都係一個啱啱趁住呢個大灣區建設嘅領導小組嘅會議啦，咁係講一啲可能具體嘅工作啦，亦都係講到即係譬如話點樣去處理呢、這個而家出嚟嘅一啲社會嘅即係暴亂啦咁樣，咁係提出咗希望特區政府咧係再出發。重新係帶領呢、這個管治團隊係即係繼續向前走啦。咁亦都通過呢一個咁嘅機制咧，即係大灣區嗰個領導小組咧，係給予特區咧好多新嘅安排。咁呢啲安排咧可以咁講係即係 情理意料之内情理之中、啊、都是一些大家都期待会发生的事，咁、而借呢个机会都表达咗，咁当然同时都表达咗中央政府对特区出现嘅问题嘅一啲态度、譬如话即系认为呢个激进势力分裂嘅行为咧已经超越晒香港法律同埋道德底线，咁、呢个就系要求咧，即系特区政府咧系能够即系强力咁去压制佢同埋制裁佢，咁呢个我都亦都系好清楚表现咗一个即系要求嚟嘅，咁、所以既系肯定工作，亦都系咧提出一啲要求。咁另外，譬如話要求方面咧，亦都講出咗希望能夠照顧民生啦，同呢個社會各方面咧係能夠進行對話啦，同埋頭先講嘅係一個再出發啦，希望能夠可以盡快處理咗呢一個咁嘅即係暴亂咧，就之後重回嗰個經濟建設啊，同埋社會方方面面嘅一啲即係發展咯。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馬逢國。馬逢國咧就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咧、就講咗咧就係、是、今日嘅早上咧就係、是、韓政府總理見啊林鄭嘅。咁啊，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陣啊，翻嚟再繼續傾。 唉，做乜咁煩啊？冇嘢聽啊？你又煩？聽咗邊個台啊？嗱、啊，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刘伟恒、梁礼勤、何坑嘅手下留情啦。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听直播又得，听完直播再听重温亦得，得咗。手下留情有我曾光，冇得弹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精英与用人为才。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要选择精英呢？是不是用人就要为才呢？听听呢马恩赐林佩里主持的，同埋有嘉宾张灿辉教授。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頭先啱傾咗咧，就係韓正副總理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咁啊，其實之後咧見完之後咧，就林鄭月娥就參加咗粵港澳大灣區嘅領導小組噶。咁啊，參加完呢個小組之後咧，咁行政長官就宣布咗咧，就話同喺會議上咧，就大家同意咗落實十六項嘅新措施嘅。咁呢十六項嘅新措施啊，包括咗咧就可以係去大灣區九個城市購買房屋啦，豁免就需要社保嘅條件咧就可以買噶啦。咁啊，仲有啲其他咧，包括咗咧就係跨境理財雙向機制啦、教育嗰方面啦、醫療啊、電子支付等等嘅。咁啊，頭先同阿黃元山傾咗，黃元山分析咗每一項咧，即係有啲咩特點啦。 分析咗七項，係啦，七項關於便民措施。 係 咁，因為咁啊，頭先佢講十六項啊嘛。 嗯。 咁十六項係咁嘅，佢七項就係便民措施，就係頭先講咗。 嗯。 咁仲有六項咧，就係關於專業界別嘅發展嘅、 嗯， 不過可惜咧就我哋所得而家嘅資料就唔係咁多， 嗯、 就有總之係關於律師啊、建築業啊、保險業，嗯、但係具體上係點樣幫到呢三個行業、六個措施係未知嘅。咁最懵頭先講咧，仲有三項咧，就係關於呢個做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嘅，即係科技嘢。咁、簡單嚟講就七加六加三。就十六項，咁啊，其中七項就係關於即係便民，六項就係關於專業人士，三項咧就係關於創科。咁創科嗰度，我諗again 咧，即係你話係咪好新嘅咧？就唯一一個比較新少少就係嗰、那個即係因為香港係做 biotech 咁、但係咧就香港冇嘅咧就係一啲要做 biotech 嘅話，你要有 data， 即係啲 genome 上啲咁嘅 data， 即係基因啊或者嗰啲病歷啊嗰啲嘅一啲嘅 data， 咁呢啲 data 咧就係內地好多嘅，咁、所以而家其中一個措施咧就係令到一啲所謂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港澳限制，咁其實就、其實係有幫助到香港，利用到香港 biotech 即係生物科技嘅技術，能夠用多啲嘅一啲一啲研究資料去提供即係協助咁樣咯。咁、至於另外兩項就就咁睇就未必係新，但可能有啲detail 我哋未睇到，就係、是、所謂嘅喺落馬洲啊，呢、這個係一路都有講嘅啦，但可能有更加具體嘅措施啦。其他就係所謂嘅人流、物流、資金流，關於即係科技人員嘅，咁嗰度可能亦都有啲新嘅措施咁樣。 但你覺得對於吸引力大唔大咧？ 我覺得就嗱，要睇頭先講嗰七項便民措施就一定係好啦。咁、但係六項專業措施未知，嗰三項科技嘢就要睇多少少具體嘅資料。但係頭先講嗰個所謂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嗰個就好明顯係即係業界訴求咗好耐。 係好啊，咁今日嘅時間都夠啦。